我睇你。睇你把声高到几咁， 啱啱开节目啫， 系咪啊？ 只系星期一嘅招数啫，我哋补声补声。 我觉得似系嗰一只多啲嘅、 啊。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端午节快乐啊！ 系 啊， 假期假期快乐啊！ 无论边一只歌都系可以咧，话俾你听咧，今日个假期咧就热辣辣同埋湿立立嘅，即系端午节咧俾我哋嘅印象都系呢两款嘅啦，热辣辣、湿立立。 咁先可以迎合大家落下龍舟水啊！ 係啊， 睇你樣 好 似放咗工之後準備又出發嘅啦，係咪啊？ 好朝氣勃勃咁 樣。係啊， 即係凡係坐喺呢個位嘅拍檔咧， 係啊，都係有啲咁嘅 mood 啊， 都係會喺 holiday 就有個 mood， 然後就話俾你聽佢跟住會去邊。 我都不知幾恨啊！一假期可以翻工嘅時候咧，即刻咧放肆啊嘛！ 係啊， 雖然咧未去到背心。 系 你喂人哋请你食粽喎、 啊，系啊，所以我要留翻个背心王子嘅地位俾佢。 咪咯，喂，但系咧，我真系想话咧， 可以签约 嘅。近呢几年咧，嗱，计唔计埋今年咧，你哋压嗰个粽咧， 系 频频密啊。 唔频密咯， 系啊， 越嚟越少啊。 我就算我哋上次咧，即系我觉得真系好惭愧，我哋收到咧阿胡老太即系精心炮制嘅爱心粽咧。 我哋都要讲翻系胡世杰啦，我哋有一个即系一台同事啦，系啦。 我听到你好似想讲话旧同事咁样， 咁 你唔好以为我听唔到你个口啊。 咁 系 旧，佢而家住咗一台啊嘛，咁 样分得咁，唔系分得咁清楚。 咪都系一个阿妈生。 系啊，所以我咪话你一台咯，转咗佢一台咯，系啊。 转咩嗰一台？好耐啦。 喂，我想话阿田爱心粽咧，真系超一流啊！ 你食咗未啫？ 未啊，我要留翻应节今日食啊嘛。 我都系咁谂，我都留翻今日应节食。 因为得一只咋， 我都系得一只咋， 冇买啊，冇买粽，亦都冇人送粽啊，系咪？有人送咗，可能迟啲咯，要迟一阵子。 但系你两位系过去都有食阿胡太嘅粽定系点啊？ 有 啊， 咁啊好啦， 好开心啊，真系每年都恨佢食 呢种。独享专有权， 我以为啊。是因为今年你两个分薄咗我啲种啊！ 我唔出奇， 搞到我都系得一只啊！ 咁啊，胡老太手都系得伤啫， 咪 咯，咪咯，命运是对手， 都辛苦嘅包种，咁所以咧都系。珍而重之啊，有一隻胡太嘅粽。喂，但系我想仲要多謝另外一位啊，我係受人恩惠比較多嘅，我仲要多謝咧係林太嘅粽啊。 邊個林？ 我補送嘢俾你啊。 林慧嘅媽媽林太。 我正想問你，你 carry 唔 carry 到㗎嗰啲粽？ 林正啊，你話林正，我真係冇福消受 啊！你攞唔攞得曬啊？ 特首嘅粽啊，我真係無福消受。 咁點啊？好唔好味啊？好唔好味啊？ 都係響我而家啱啱喺。唔系啊，喺雪柜冰冻冰冰拎出嚟。 哦， 我今日会享用啊端午节应节啊嘛，一次过食胡家嘅粽，亦食林家嘅粽。 咁有冇大比拼啊？ 冇啊，唔做呢啲嘢。 点解我哋咧好似越嚟越少咧，又会包粽啊，周围送俾人咁样咧？ 嗱，其实过往咧真系屋企都冇乜传统系话自己包粽噶。我自己本身屋企冇嘅，通常都系买嘅。 你咪当包糯米鸡啊？ 唔系，我妈见到我咁多年都够啦，仲要包啊？ 都觉得系啊。 本身识唔识包啊？你觉得佢哋？ 我唔知啊，应该都冇乜。 我相信咧，我屋企嘅 即系饺子嗰啲，佢哋都唔系，即系我妈都唔系好煮饭嘅一流啊，煮餸一流。 我屋企都唔识嘅，唔识包粽嘅。 哦，系咯系咯。 我都冇乜咁样包过。系啊，所以咧，你话如果讲啲咩传统习俗嗰啲嘢咧，好似我哋就少啲啦。不过咧，我觉得咧呢个时候应下节咧。即係收集下嗰啲咧，各地嗰啲關於端午節嗰啲咧喜慶嘅民間咧，嗱唔係就係爬龍舟水喎， 哦、 即係嗰啲我哋就唔玩嘅啦。咁我哋不妨咧一間嚇提早做你嘅百無禁忌大種大利，話俾你知咧。 咩叫大種大利咧？ 食個大種啊，咪、 哦、 大利咯。咪咯、 啊， 一間講啲好嘢俾你聽啊！ 咁開心。 呢個時候端午節嘅應節歌，梗係有佢啦。 唔係啩？ 喂，无论去到万水千山， 系 嗰嚿粽啊， 喂， 就代表嗰一份嘅情意。 仲有龙舟水都系嗰个水啊嘛。 情似水，爱共。 万岁先生啊，总事情啊，究竟端午节咧有啲咩民间习俗咧可以玩下咧？嗱，我哋不嬲我哋香港如果啲传统咧，大家认识嘅有几多啊？端午节当天咧，即系今日有啲咩做啊？嗱，爬龙舟嗰啲唔计啦，太普通啦，已经系啦。 我就记得细个嘅时候就系爬龙舟嘅咋，朝头早就电视台会播嗰龙舟竞渡，然之后跟住就会有应届港姐去颁奖， 系咩由港姐颁奖咁样好笑？ 系噶， 系啊，第一个活动我 点解唔叫应届港姐去包粽咧？真系， 咁又系， 系咯，还掂都系咯。 咁跟住咧就屋企就会蒸咗啲粽出嚟食啦，跟住就因为假期嚟噶嘛，唔使翻学啊嘛，咁跟住就会喺屋企就做呢件事咯，一系就瞓到黄之白眼。 所以咧，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朝头早起身咧端午节咧系睇嗰啲龙舟竞渡咧，觉得好闷噶上昼。 都系啊，我从来都唔中意睇噶。 跟 住整整下咪瞓到好晏咯。 系啊系啊，冇乜特别嘅真系。其实下次应该叫港姐爬龙舟。 有嘅， 有 嘅，佢有噶。 佢系啊，有电视台咧，佢哋对女噶多。 哦，系咪着泳衣噶？ 凤艇啊嘛， 好似系啊系啊系啊。 凤艇就 系 港姐咩？ 会有港姐参 与，女子组咋？ 女子组咁即系话有港姐参与 咯， 系咯， 可能啲历届嗰啲港姐啊嗰啲去参加啦。我好似着都好似有着比基尼噶系嘛？ 系咪啊？冇啦，如果系我 咁激啊！ 如果系我一早已经留下印象啦，从来都冇见过呢个画面。 留下印象，楼上叫咩啊？ 系咯，楼上就山水游咯。 楼上嘅想象啦。 系咯，嗱咁咧，你话香港咧，我觉得嚟嚟去去都系呢几款嘅啫。话再唔系就买。红黄酒啊，我谂都好少人会做呢啲嘢啦。 系啊，真系 系咯。 嗰啲蛇虫 系啊，咩蛇虫攞紫苏叶煲水系咪都系今日嘅？好似 即系咁样嘅。 好似系啊， 今日咧 外国翻嚟 系啦。Sorry， 我系 点啊？ 我系荷里活道翻嚟嘅咁样。 真系唔好清楚。 今日5月初5啦，即系端午节啦，嗰啲叫做咧嗰啲蛇虫鼠蚁咧，纷纷而家因为咁样咧一个，所以 咪 一个春雷就会打醒佢哋，叫走晒出嚟啊嘛！ 系啊， 同埋你嗰啲寒衣就可以系咪收翻嚟啊？ 入笼咯喎！ 入笼嗱咁样，正所谓咧，即系有好嘢咧，就唔好理个风俗喺边度嚟。 哦，好啊！ 我哋最紧要咧就系睇下啱唔啱使嘅啫。 有啲咩咧？ 正所谓端午节，原来可以接财神噶。 端午都接财神， 我哋只要将我哋嘅眼光飞远少少， 咁啊买六合彩系嘛？ 一个钟头嘅机程去到台湾嗰度，系啦，哇！反正我哋而家即系中港台一家亲啊嘛， 几时都系啊！ 我发觉咧，佢呢条桥咧，如果今日大家照用嘅话咧，而家我哋仲讲一次啦，因为我哋仲有半个钟头俾佢准备。 就系嗰个吉时系嘛？ 系啦，吉时 系11点。 系啦，如果你都发觉你冇乜钱咧，同埋咧觉得有少少行衰运咧，譬如可能呢排你打牌都输嘅话咧，你仲有半个钟头时间俾你准备，系咪好耐冇打牌咧？ 唔系， 系啊，啱啱又打输咗，要唔要啊？ 你耐啲啫。 哎呀，真系嗱，吉时系咩咧？上昼11点到晏昼1点， 开咩方位？ 捉样嚟，上昼11点到晏昼1点，嗱，我哋仲有少时间啦，节目完之前。佢话咧， 点到晏昼成个框嘅， 成个框啊，系啊，仲有1点就3个钟，两个钟多啲 啫 嘛， 唔系只要夜晚11点。 No， 你啊想啊真系， 听到下昼11点。 系啊，嗱，你先简单啲，攞五宝啊， 系 五宝抹身。 边五宝咧？请问 即系艾草啊、香茅啊、薄荷啊，仲有只叫唔知咩末草咧，同埋呢个芙蓉，嗰啲好得意。 芙蓉啊， 系啊，炒蛋嘅啫，我谂住真系。系啦，佢就我嚟抹身， 系咪个妹仔嘅名啊？ 系啊，但 系 好笑喎。 阿芙蓉， 过嚟做抹身。 呢个迟啲啦，呢个 老爷卖边鼠啊，老爷 咩衰运，咩衰运都冇晒，即系。 咁可唔可以要薄荷啊？凉浸浸啲。 好少有个妹仔叫薄荷， 系啦，凉好多、啊、真系。咁咧，但系咧，你知唔知传统嘅嘢咧又好鬼灵活嘅？佢话咧，如果你买唔齐嘅话咧，就用3种。将佢成大个份量，系啦，咁都得噶，系啦，我嚟抹一抹身啦，先，驱一驱邪先咁样，跟住劲啦，煮财水啊， 点样啊？ 煮财水， 系啊，点样煮财水？佢话咧， 哦，系咪嗱， 煲滚佢啊？ 佢话嗱，即系咪有啲 系啊，煲水嘅， 系啦，有啲食物系寓意系啲财嚟嘅，所以咧就落啲滚水嚟煲落去， 煲滚佢， 唔系佢直接落啲财嚟煲啊？ 咩财啊？ 财 啊， 攞钱嚟煲水啊？ 落几多钱啊？ 系啊，有冇错？ 系咪而家疫情关系？唔系，系咪疫情关系？所以先攞啲钱嚟杀佢啊？ 佢 我嚟消毒啊！ 咪即系都参考下啲风土人情啦。佢话咧，嗱，去到呢一个11点至1点期间咧，就唔使出街啦。咁大家用半个钟头时间咧，收集啲银仔同埋纸币。咁咧，嗱，佢哋台湾咧就个意头咧，同我哋一样嘅，一路发一路发。 哦， 佢咧就话啦，打开你屋企嘅水龙头。 喺呢一个咧领水出嚟咧，首先嗰啲叫咩水啊？ 水喉水。 错啦。 银水。 错啦，嗰啲叫做午时水啊。 五时水， 因为而家由十一点至到一点咧，都系五时啊，系啦，嗰啲五时水其实都系个煲水啦，系啦，嗰煲水倒完之后，摆落个煲里边咧，唔好就咁煮，里边要挤总值台湾就168啦，我谂其实我哋差唔多嘅啫，168蚊嘅硬币掟落去， 硬币啊，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你纸咪煮烂晒咯，系啦，你摆落去。咁咧，佢就煮3至5分鐘，哇！咁跟住咧熄咗火之後咧， 跟住炆佢一陣， 係啦，再炆佢一陣，擺兩粒豬手啊、花生咁啊，唔使嘅。佢話咧，嗰兜叫咩水啊？而家變咗 財水， 冇錯啦。正所謂見財化水就大吉利是，嗰兜就直情就叫財水啫。咁、哦、然後咧就要將呢兜財水咧 飲咗去啊， 擺落端午嘅財位裏邊啦。 喺边啊？ 即系成煲，唔系咁啊，家家户户唔同啦。 唔系，佢有大范围。 今年 嘅 财位啊，系 啊，佢有诶，正所谓普世价值同埋普世财位啊。 就系离晒骗子嘅中间啦，攞晒水位俾我。 就喺南方啊，自己屋企就一扎个南方出嚟啦。佢话咧向你客厅嘅南方咧，然后就摆喺嗰度。佢话最紧要系咩咧？哇，滚到咧啲水咧要冒烟嘅，点解啊？点解啊？ 系诶，升起。 蒸蒸日上啊！哇，你话几好意头啊！真系，即系不过你谂下个煲水几咁夸张，你成煲财水，然后就摆落个篮位度，跟住咧嚟完见到水蒸下下下咁样。 其实唔系啊，攞个嗰啲打边炉嗰啲嘅 keep 住 咧，系啊 keep 住咁 样。系啊， 水蒸。 系咯系咯。 好啦，最紧要咩啊？ 使唔使烂火盆嗰个位啊？ 啊，唔使唔使。揽咩火盆啊？ 唔系即系佢喺度蒸， 蒸一 蒸嘅时候咧，我揽过佢，哇！即系所有财气升晒 啦， 我身 到 啊！你可以蒸面嘅，不过热成咁，我惊你蒸完块面 灼热啊， 系啦，就变咗灼热，就唔系几好啦吓。 系咯， 咁好啦，跟住咧最紧要就系识散功。 点咧？ 通常啲特异功能做完之后咧，最紧要识散功啊嘛，即系个收势咁样。 哦，即系个将嗰168个银仔咧就散到全屋企。 点处理？ 散到全屋企啦。 唔可以咁咪财散咯。 哦， 系咪啊？即刻冇意头咗啦， 代起佢啊？ 代起佢又唔得。佢话咧，等啲水冻咗之后，你将啲硬币可以咧挤落个罂里边， 系 或者攞落个嗰啲叫做拎出嚟摆喺咧嗰啲硬盘罂啊，或者即系嗰啲钱罐里边咧，然后先将嗰啲午时水就摆落财位嗰度，然后咧过咗呢一个午时咧，然后成年会要留。 哇！ 咁盆水要留一年。同埋会惹蚊咯，喂， 我啱先见到， 请问煲几耐啊？ 话要留成年， 请问煲几多 年？ 喂，其实我觉得咁样应该转化佢， 唔系话留成年咯，原来 我觉得应该转化佢，应该攞嚟抹地。咁你咪抹到全屋都系你嘅财水，咪全屋都有财。 我谂都得嘅， 系咪？ 但系佢你知唔知佢点解会留一年呢？ 或者入到樽度，得闲洒下佢。 佢话咧，你而家你今年个午时水就可以摆落你个财位度啦。然后佢话旧年嗰盆午时水，而家就可以倒落厨房度， 哇！ 同埋倒落盆栽度。佢话咧呢啲叫做咧等啲财咧留喺你屋企，千祈唔好倒落马桶。 嗱， 倒落马桶就冲咗出去。 你话倒落去厨房个洗手盆好，你话头先倒落去嗰啲植物度一年嘅嗰啲水， 系啊， 你倒落去植物度冇玩啊！ 我想问下，我哋会唔会啲听众咧都系啲台湾冷咧？ 冇啦， 真唔真噶？咁样一年，我想问嗰啲水会点啊？ 点 keep 啊？ 系咯， 会发臭。 可唔可以得闲再煲一煲佢啊？ 系咯， 可唔可以得闲再煲煲佢都可以杀菌啦、 啊。嗰啲叫唔叫做糖水滚糖鱼啊？翻蒸 啊？菌嚟， 定系内循环啊？嗰啲叫做 一年、 啊，一年、啊，唔系真噶。我啱啱睇到呢句，我而家都打咗个大真。 唔系嗱咁样嘅，因为台湾咧好多传统嘢嘅，咁你就当相信佢住先啦。不过即系我话，如果你真系冇咁嘅地方，香港真系好大地方，无端有个位俾你摆水咩？系咪先？ 系啊。 咁你咪即系可能入个樽仔嗰度。咁你咪跟住摆喺度，我觉得可以嘅。 得闲喷下， 系啦，得闲即系喷洒下佢，OK，我觉得。 同埋佢话咧，如果你简单啲咧，仲有个叫做咧五豆生财大法。 嗱系啊，嗰啲豆咧，因为就系一 边五只豆。 红豆、黄豆、白豆、黑豆、 红豆、黄豆、白豆、黑豆，仲有一只豆， 眉豆、 绿豆。 绿豆系。 系啦，眉豆即系咩啊？ 眉豆花生嗰只咧， 咁即系咩颜色啊？ 哦，咩啊？ 即系咩颜色噶？ 眉豆系肉色，然之后有条边黑色。 系啊， 唔得啦，唔得啦，佢要绿、红、黄、白、黑，跟住摆落抽油烟机下边。 红、黄、白、黑。 系啊， 抽油烟机。 冇错，佢又摆喺你抽油烟机下边嗰个位度，就摆都得噶啦。 做咩啊？ 咁啊， 代表生生不息。 唔系啊，咁个抽油烟机点用啊？ 唔系啊，即系抽油烟机嗰个位置啫。 等先，等先。咁抽油烟机下低系个炉灶嚟噶， 系啊，就叫你摆落下边 咯， 摆落唔系哦，抽油烟机上面。或者个炉下边啊，你讲得啱啫，主妇真系啱。 系咯，我知点整喎。 咪咯，有人提供吊起佢，咁炉咪唔好用咯。 好劲噶，同埋你知唔知佢哋家家户户咧，原来都有咧一樽咁样嘅五隻米嘅玻璃樽咁样咧， 五斗 米啊，即系五色米定唔知咩？五色豆嚟嘅豆嚟噶， 咪就系五斗咯，系咯。 哎呀， 哦，攞嚟又系镇宅噶， 镇宅啊， 入咗落个樽度就可以搞掂咩？ 冇错 啊，咁啊 OK 喎，呢个装饰嚟嘅，呢个 OK 几靓嘅。 但原来佢都有话咧，你旧年嗰啲豆而家可以抌啦， 又系抌 一年啦。是不是真的储成年咁多噶？ 所以佢咧，头先啲水都应该入樽嘅，咁我觉得入樽就 O K。 喂，会唔会你都试下将胡妈妈或者林妈妈啲种咧系留一年啊？ 冇煮过嘅喂， 冇话啲食嘅种啊，要攞嚟做呢个接财神。 呢个留翻 系嘛？ 正所谓好意头啊！ 喂，唔系啊，真认真啊，不如我哋听日就整下呢啲入樽 啊，得唔得？我试下。嗱，我哋听日攞啲硬币。滚一滚水，不过过咗午时咯，真系 又系， 系 即系 要 今日喎， 要今日啊！ 哎、 我哋而家嗱，仲有半个钟头俾听众准备一下， 系啊，自己快嗱一声啦， 即系 红黄绿白黑。红黄绿白黑 系啦， 系啦，五只豆， 跟住咧就入晒到樽度，跟住摆喺厨房嗰个叫抽油烟机度。 我想煲银仔水好啲，财水 由你中意啦 吓。而家煲唔到咯， 而家煲唔到。 你快啲派你屋企人喺屋企度煲。 哇，仲有半个钟头时间咋？今年你接唔接到财神，就尽地呢一煲啦，真系名副其实，尽地呢煲啦。 但又仿发觉躲不开这生存欲波，近多少海水知清楚，怎给这一生反驳？冲出这里， 凭我身躯 拼了所有。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欧洲国家杯咧，上个礼拜五咧，夜晚就开锣啦吓，咁啊，唔知大家咧睇咗几多场开心同埋精彩嘅赛事。咁但我谂咧，大家喺呢几日咧最关心嘅，反而唔系足球嘅赛果，而系其中一场比赛里边咧，有足球员咧倒地啊、昏迷啊，争啲咧就真系喺鬼门关度咧行咗一转。咁啊，讲紧咧就系话，当丹麦啊对呢一个芬兰嘅嗰场赛事啦，丹麦嘅中场球员咧，即系艾力神啊。佢無端端咧就喺場上面咧，突然間失去咗意識，咁啊冇任何其他球員同佢有身體接觸嘅情況底下咧，突然間就成個攣低咗喺地下度，咁啊當時嘅情況咧就都幾嚇人嘅嚇，咁啊你見到畫面所見咧，佢直情係成個人瞓喺度咧就冇意識，但係隻眼啊擘大咗嘅，咁當然啦，結局咧就僥倖嘅，好彩真係好彩，萬幸咧就係佢其實而家咧即係所謂執翻條命啊，佢而家仍然咧都仲可以咧即係喺度就拼搏緊咁樣嘅，即係同呢個病魔拼搏緊咁啊，起碼咧就冇生命嘅危險住。咁但係當日嘅事情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就對即係嗰一日咧咁突如其來嘅呢一個即係大悲劇咧，啊都見到好多咧人性嘅光輝，甚至乎有人話咧，其實嗰一日咧嘅足球場上面每一個人嘅舉動咧，都話咗俾你聽咧，點解足球呢個運動咧咁迷人嘅？好啦，點解咧？嗱，有好多個定格重播嘅。第一咧就係當呢位球員艾力神咧，佢跌咗落地下度之後咧，咁啊開頭大家唔知咩事啦，你就見到佢哋啲隊員咧就即刻望一望，嗌停咗。去到後來啦，好快咧就知道咗咧發生咩事咧，即係佢哋都意識到大件事，佢真係好似暈咗啦。咁啊，佢哋就除咗即刻叫急救，叫嗰啲叫救護員衝入嚟之後咧。佢哋嘅隊員咧，馬上咧就做咗第一個舉動，係咩咧？就係圍咗個人牆出嚟。嗱，就咁聽咧，你可能覺得咧有違呢一個常理嘅。喂，好似人跌低咗或者即係暈咗咧，乜唔應該盡量散開嘅咩咁樣？咁但係咧，原來佢哋嗰陣時咧，喺佢哋唔係全部人包圍住嗰、那個即係運動員嘅。佢哋就喺佢前面咧排咗个半圆形嘅人墙，咁啊后边啲医护人员咧就继续救紧佢嘅。点解咧？因为原来佢哋咧就系唔想咧，即系佢呢一个叫做咁辛苦嘅呢一个样子咧，就系俾啲镜头影住咗啊！所以佢第一时间咧就排咗一个半人墙咧就挡住咗。哇！呢、這个其实系好窝心嘅，即系呢个时候咧，你希望可以保住嘅就系呢个运动员嘅尊严啦。即系甚至乎你话作为一个人咧，都希望喺呢个时候体面啲，唔好俾人见到佢咧即系昏迷不醒。冇意識嘅嗰個樣，咁呢個第一有得讚啦。第二咧就係我見到咧，即係電視台咧直播嗰個畫面嘅時候咧，佢哋好似都意識到呢一樣喎。我睇到其中有一個轉播嘅鏡頭咧，就係開頭佢都好近鏡嘅，即係咁望住艾力神啦，又望住啲球員啦。但係當我見到咧啲球員咧，即係變咗一個人牆式之後咧，那個鏡頭突然間拉到好歪。拉到咧，直情係咧，即係離開咗佢哋嘅視線範圍啦，變咗整個球場。咁我覺得咧，好似連嗰、那個即係攝影鏡頭咧，都有意識咧，就話喂，人哋都擋住啦，你唔好特登仲捐窿捐罅啦咁樣。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呢一個令人哋好讚啦，就拉開咗啦。咁由第二個咧，令人覺得人間有愛係咩咧？就係、是、其實雙方啲球員咧都聚咗埋一齊啊！你見到咧丹麥球員咧就固然即係全部人都神色凝重啦，但係佢嘅對手咧芬蘭嗰邊啲隊嘅球員咧望住呢一個受傷嘅畫面咧，冇人會覺得話唔耐煩啊，亦都冇人咧喺度叉腰飲水啊咁樣。個個咧望一望之後咧，你見到佢哋都揞住塊面嘅。喂，我覺得呢下咧亦都係好令人感動啊！即係話，就算嗰個係唔係自己嘅所謂嘅即係隊伍，唔係自己嘅隊友咧，但係大家都係運動員啊嘛。喺同一個賽場上面咧，你知道大家嘅命運都係一樣嘅。所以佢同佢哋即係其他丹麥嘅球員咧，喺嗰刻咧都係同聲咧，即係神傷黯然啦。咁大家都係即係將個心思咧就寄望咧，就係佢快啲康復嘅。哇！ 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咧，即系好上下一心嘅咁样嘅情形嚟嘅。然后第三咧就系全场嘅球迷啊，丹麦同埋芬兰咧，佢哋各自嘅球迷咧都一齐喺度嗌咧艾力神个名。哇！咁所以嗰一刻咧，即系你可以话地下里边咧有一个受咗伤嘅球员，但系成个场咧就一齐希望可以咧即系替佢打气。同埋即係呢一個即係聲援嘅咁樣，咁所以好多人喺時候咧，即係報道翻呢一單新聞咧，佢都話足球場上美麗嘅地方就係咁樣，超越咗勝負啊！更加唔好講之後咧，有好多唔同嘅球員啊、球星咧，佢哋喺唔同嘅比賽一入波咧，就對住個鏡頭大嗌咧，就話 Chris I love you I love you， 即係都想話俾即係嗰位艾力神聽咧，就係我好支持你嘅。最終呢場比賽咧，其實就丹麥係輸咗1-0嘅。咁但係咧，我好中意佢哋有一個即係新聞報導嘅手法咧，佢就話。丹麦咧输咗呢一场比赛，但系咧赢得咗一场生命，冇错。可能喺足球场上面，佢哋拼搏嘅唔单止咧就净系讲紧话即系胜负啊，系超越咗呢一个比赛嘅胜负，可能系同呢一个点样救翻个生命，大家咧即系嗰个人性光辉有关嘅吓。推荐你睇一条片啦，呢条片咧就系叫做松哥啊讲体育。咁系咩嚟嘅咧？咁其实就咁啱咧，佢就总结咗咧，就系、是、你知啦，今次真系好彩咗艾力神。咁但系咧，足球场上咧，有阵时突然间心脏出事啊，晕倒啊，甚至乎最后啊猝死嘅情况咧，系都发生过唔少嘅。所以呢一条片咧，佢就即系个标题都叫做《怨天堂也有足球》啊，足坛最悲惨嘅十大球员咧赛场猝死嘅事件。起码等你睇完之后咧，你就会知道嗰一次嘅意外点解令到场上面咁多人都好惊讶、好担心啊！所以我哋一定要保重身体，注意自己嘅健康啊！呢、這个拍档咧，佢成日周不时咧都话俾我哋听咧，我听日又复诊啊！哼，佢唔系我啊，我系供养啲医生嘅啫，我冇事嘅，但系。你唔可以复诊噶，你如果复诊嘅话，边个带领住我哋前进啊？你啲粽都系唔好食咁多啦，我惊你消化唔到啊，还翻只出嚟啦，请真下。 哦，有诊可复，仲喺度嘈冤巴闭啫，乜鬼啫？啊，咁啊，即系证明咧，即系可以 keep 住个身体啊嘛，要周不时咧，你咩年纪都好咧，check 住自己身体嘅状况咧，咁先至可以咧有备无患噶嘛，唔好向呢个负面方面去谂先得噶。不过正话咧，听阿豪仔讲呢一个嘅 channel 嘅时候咧，呢、这个瞬间看 channel 咧，都真系又令自己咧都回想起咧，有阵时真系世事咧，好多嘢咧都系两种嘅睇法吓。一时咧又话咧，你围住晒喺呢一个嘅呢、这个球员嗰件事件线上面咧，头先讲，啲人咧围住佢啦，就唔好俾人影到啦，连镜头都帮手啦。咁咧就令到大家覺得咧都幾欣慰啊，因為咧即係要保障翻嗰個球員嘅私隱啊，或者係佢嘅嗰個安全啊等等啊，令我諗翻起之前咧嗰啲街上嘅運動嘅時候咧，嗰啲被即係盤問啊，或者係搜身嘅人士嘅街上嘅人士咧啊，當佢一個人被人搜身嘅時候咧，又係有一班嘅譬如警察咧會圍住嘅時候咧，大家唔會覺得佢係好值得欣賞嘅喎、啊、所以有陣時好多時啲嘢咧都係兩睇啊。跟住落嚟咧，我呢一個咧就要話俾大家聽，究竟喺呢個龍舟競渡之中咧，如果出現另一種嘅狀況，唔喺水嗰度，而喺陸上邊嘅，你又會唔會有兩種嘅睇法？你會係欣賞啊，定還是覺得無鬼位啊咁咧？嗱，呢一個咧正正今日咧就端午節啦，尋日咧就喺呢個大角咀咧。就有一啲商業協會咧，佢主辦咗一個咧係陸上嘅龍舟比賽。咁啊，事源都係因為咧，今年啦，又係受到呢個疫情影響啦，繼續咧係第二年咧都係冇一個即係好傳統嘅龍舟競渡活動，即係全面復辦係未見到嘅。咁所以咧，可能都要滿足一下咧市民大眾咧對於喺呢個龍舟喺端午節嘅時候見到龍舟比賽咧，希望有一種咁嘅期盼咧。於是乎就出現咗喺呢個大角咀嘅街上面咧，就有呢一個咧第一屆嚇，佢哋認為第一屆咧舉辦嘅呢個陸上龍舟嘅比賽啦。呢個嘅比賽都幾別開生面嘅，咁佢揾一啲嘅龍舟咁嘅造型啦，然之後咧個龍舟咧嗰個底部咧就係裝咗四個轆嘅。 咁然之後咧，呢、这個龍舟上邊咧就坐唔到咁多人啦，坐到咧即係四個人到啦咁。咁然之後咧就要用個桨咧，就唔係真係我哋見開嘅龍排龍舟嗰啲桨啦，而係似一支嘅即係拐杖啊，定係似一支棍咁樣。咁然之後咧嗰、那個嘅尾端咧就有一個黑色嘅膠咁樣啦，咁啊俾你咧係嗰啲健兒就坐喺嗰架有轆嘅龍舟上面咧，就一齊咧向前咁樣掘啊掘咁樣向前咧爬咁樣，咁啊都推動到嗰架龍舟咧會喐嘅，咁然之後就鬥快啊，同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比賽咁嘅，咁啊當然啦，令到個社區咧都有翻一啲端午節咧爬龍舟嗰啲氣氛嘅，咁啊但係咧望落去又似乎咧幾係夾硬嚟嘅呢一種嘅龍舟陸上龍舟嘅競賽，咁當然我哋最希望嘅，梗係疫情過後咧可以恢復翻咧我哋傳統睇得到嘅喺水上面、海上面咧進行嘅龍舟競賽啦，咁呢啲咧先至係我哋咧即係真心希望見得到嘅，咁當然而家咧即係。退而求其次，系咪呢一种嘅陆上龙舟比赛，大家都可以咧收获咧？咁喺嘅气氛上面咧，都系都可以嘅，都值得欣赏嘅。咁啊，会唔会日后香港嘅端午节就系啦，两条腿咁走啦？既有傳統嘅海上嘅爬龍舟，亦都有咧就係、是、新興喺呢一個街道上面推出嘅陸上行舟嘅比賽咧，爬龍舟嘅比賽咧。如果係嘅話，咁啊熱鬧咪雙倍咯嚇。咁啊大家可以諗諗佢嘅。不過咧，始終咧大家都係希望咧睇得到喺呢個海上面爬龍舟嘅話，咁啊要睇一啲嘅睇片翻嚟可以去保存翻呢一種嘅感覺啦嚇。咁啊，譬如喺有一個 channel 咧，都係普通人。唔是普通人，即是大家朋友互相记录下来的。有一个 channel， Alex 的 channel 就有一条短片，就说2019年香港仔龙舟竞渡大赛。这条短片里面就可以给你这种传统的感觉了，都值得一赞的。画面拍得都挺漂亮，挺高清，中段还有慢动作特别效果。在没得看现场龙舟比赛的情况底下，这段片都应该可以指下瘾的。我彭仔咧准备都要俾五个咧大大力嘅手臂，再加五个拍烂手掌嘅 emoji 俾呢条片咧。爬龙舟咧，我自己就未试过啦，唔知阿桂花田有冇试过爬龙舟啊？ 我试过啊，我嗰个唔系龙舟噶，唔可以坐噶龙舟，女仔嚟噶嘛。 哦，你系凤艇啊？ 系啊系啊，我试过坐凤艇。今日端午节真系唔可以唔讲下食粽啦，系咪？知唔知自己咧食得咩唔食得咩咧吓？系啊，唔好讲嗰啲馅种啊个内容啊先啦。咁啊，记唔记得咧？上个星期有报章报记者咧报道咗啊，佢咧就喺各区嘅杂货店咧就买咗五款咧，要嚟包粽嘅粽叶，系啦，即系嗰块叶啊。咁啊，佢啊跟住咧揾啲专家咧嚟检验啊，吓。块叶都要验嘅咩？哦，系啊，梗系啦。咁嗰块叶系包住啲粽咁嚟蒸噶嘛。佢好你好，佢唔好你食埋落肚就咪卡火啦。啊，咁验咗啲叶 O 唔 OK 啊？可唔可以用啊？哦，结果全部都有重金属同埋漂白剂。吓、啊，佢绿色噶，点解漂白剂啊？嗱、啊。根据条例嘅标准咧，其中有两款啊，佢嘅叶咧嘅铅含量系超过20倍噶。另外有一款咧，除咗有铅，仲有嗰个叫做镉啊，系啊，真系唔该晒啊。咁点啊？专家话咧，就用咗呢啲即系有咁多嘅化学物质嘅种叶咧，用大火去蒸嗰啲种嘅期间，佢会释出嗰啲重金属同埋漂白剂噶。咁蒸到出嚟，咁块叶咪干净晒咯。喂，系嗰块叶释出咗嗰啲嘢，系会即系整埋去你啲食物度噶嘛？嗰啲有害物质咧入晒落去嗰啲糯米度噶，除非你唔食嘅啫，否则食到你身体有问题嘅，知唔知？咁点解要加嗰啲化学剂喺嗰啲种叶嗰度咧？咪就系因为原本佢个样咧就唔系几靓仔，佢原本个样黄揿揿啦，又干啦，残残旧旧咁嘅样噶，啊，咁咪加啲嘢变靓啲佢，咁啊望到都高兴啲啦，系咪？ 哇，真系啊，即系食种要食到要靓唔要命唔得噶。嗱，除咗咁之外咧，贪食多一只种咧，其实一样中伏噶。喺大陆啊，有个咧有糖尿病嘅65岁男人啊，佢就唔知点解都得嚟好多种，一日三餐啊，早午晚咧佢都食种。咁啊，食种嘅时候，有时有啲朋友都会啊，都会落下糖噶嘛。咁啊，落下糖嘅时候咧，咁啊变嚟咧，佢就咗一日三餐、哦。咁你谂下，佢嗰啲血糖，你知唔知啊？佢啊升到18啊，升到18度啊，确诊为呢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啊。咁啊，点解会咁噶？咁啊，因为落糖之外咧，咁啲馅料咧，咁又会甜啦、啊，同埋糯米本身咧系高糖噶嘛。咁所以咧加加埋埋几样嘢夹埋，哇唔硬咧，你个胃啊都食到你肥死啦，仲唔好话加埋嗰啲糖系咪？咁所以咧食粽咧都系适可而止，唔好哎呀好味好味啊，一只粽最好几个人分啊，咁你就 OK 啦。今日想分享咧阿潮妈教主啊，阿嗰个 channel 啊，咸肉粽。示范如荷包五角种和三角种，准备材料包种，到这个叫煮种，所有注意的细节全部都话你知，超详细讲解，即是它的题目来的。看片呢，只是看它那个介绍，你都觉得哇是啊，什么都教晒我了，是啊，它真的教得挺好的。那我会重要啊，看埋，即是如果看片之外呢，看埋那个描述呢，它很仔细的。如果你有些东西有一部分唔记得咗咧，哎呀，你可以去翻3分15秒嗰度咧，就系教你唔知点点点；4分16秒咧，就会教唔知点点点，好详细嘅。所以我会俾3个手指公同埋5只啊，冇龙舟种噶，系啊，叶摩字冇种噶。咁咧就我俾5条龙舟佢啦。 阿田阿豪，你哋做暑期工，不如落去爸爸面包铺帮手啦。 吓，面包铺？ 佢嘅意思系咧，18岁以下做面包铺唔适合啊。 咁啊，跟你二叔去学装修啦。 吓，去装修？ 佢意思系未够18岁咧，做装修有危险啊。 嘿，咁啊，翻去你家姐嘅发型屋嗰度帮手啦。 唔系话发型屋？ 佢意思都系咧，18岁以下咧，掂到啲化学物品会危险啊。 咁你咩都唔做，想做咩啊？ 躺平啊？ 佢意思系躺平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暑期工要识得拣，安全至上，咪当玩。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同埋早晨的 Chris 啦人。 早晨啊 ，Chris 啦人。早晨啊，瘦 Uncle。 早晨啊， 系瘦 Uncle 咩？我食粽多变咗声啊，可能。 早晨，肥妹仔。早晨，瘦 Uncle。早晨，喺屋企嘅同学。 系啊，嗱，因为今日咧系邓登赛龙夺锦端午节啦。 系啊，有冇得睇啊？ 纪念边个？ 屈耶。 好啦。 刘 爷，请问你屈原名句知几多？定咗啊！ 好多名句，但唔知系嚟自边个噶？ 系啊，所以我今日咧就想咧，我哋呢个中文堂咧，不如话俾大家听。而家咧，我哋好多时候咧，有阵时会讲一啲成语啦，或者可能我哋有啲用词咧，都系嚟自咧屈原噶。 系、啊， 所以就想大家咧都认识一下啦。好啦。譬如咧，唔知你有冇听过有句说话咧？屈原有一个名词就叫做咧，尺有所长，寸有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尺咧，即系咧，即系几多尺啊？嗯、 即系寸嗰啲都长嘅。 系啊，唔系讲你啊。 尺嗰啲咧就会有都有短嘅。 系啊，嗱呢句说话咧，即系话嗱，尺咧本来系长过寸噶嘛。 啊、 我哋话你身高几多啊？6尺1寸，咁我明显尺系长啲啦。咁但系咧，佢就话俾你听啦，尺咧虽然佢好似好长啦，但系佢都有短嘅时候噶。譬如咧，如果你攞把尺嚟度一啲咧，超过咗佢长度嘅嘢，咁佢咪变得短咯。咁寸咧虽然好似好短啫，但系咧喺某啲地方咧，其实佢都会好长噶。可能你咁啱嗰个你嗰个空隙咧，其实系再细啲嘅。你摆嗰、那个， 即系如果你系以 mm 计 寸咪系长咯，系咪啊？ 咩 mm 计啊？ 咪即系厘米啊？ 人哋讲唔好嘅喎， 咁啊系喎。 所以咯， 人哋比喻啫。 其实即系话咧，你觉得自己咧好似咧好叻啦，好厉害啦，但其实你仍然咧都会有不足嘅地方啦。 系啊， 调翻转，你觉得自己好冇用，其实都唔系噶，只不过咧嗰笪地方发挥唔到你啫，咁样。 系啊， 系啦， 你都有用处。 系啊，咁因为屈原咧，其实佢成日都屈不得志咧，所以佢其中有一个诗篇咧，都咁样我嚟鼓励自己嘅。呢个咧其实后世都算常用噶，我哋成日都会讲话咧，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噶咁样。 哦，咁佢鼓励唔到自己，最终佢都投 降。 系啊， 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不如就讲个投江嗰句咧，都好呢、這个就好经典啦。 系，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 我独醒。 好嘢， 好嘢， 连肥妹仔都识，证明呢句真系好出名噶啦、嗯。 我净系识后面嗰句，就唔识啊。 系啊，因为咧当时咧佢就话咧，佢谂住投江之前咧就去到鱼嗰、那个叫江边啦，咁啊撞到个渔夫，即系捉鱼嗰啲啊。 我以为系食得嗰啲啊， 你系食嗰啲啊， 见到渔夫去到啊，食咗你先，食个饱鬼 咁。系啦，咁啊渔夫就话啦，喂，你做咩走嚟呢？度啦，好似个样好唔开心啊！你明明系 大夫啊， 系啊， 系咪顺德 啊？人哋用 个父啊， 系啊，父亲个父噶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话俾阿渔父听咧，佢就话：，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嗰阵时就话咧，佢见到楚国政治咁黑暗咧，但个个都净系喺度咧，即系阿谀奉承啦，得佢自己好清醒咯、 啊啊。 哇！呢句而家你讲到今时今日咧，啲、人。 系咪唔讲得噶啦？ 讲、 得，点解 纪念屈原啫？系咪先？ 系 啊，不过通常咧，而家我哋讲亲都系讲后面多啲嘅，可能话，唉，众人皆醉我独醒，咁咪容易理解啲啊嘛。系啊，咁啊，前面嗰句咧，其实一样嘅啫，举世皆浊，即系混浊啦。 举世皆浊， 系啦，得我自己保持一个所谓清廉，或者系一个咁样嘅心咧，咁就唔得噶啦。 清纯啊， 系啊，咁所以嗱，呢句又系其中一个屈原嘅名句啦。咁咧，亦都有一啲咧，我哋唔觉唔觉噶，譬如我哋话咧。天地同寿，日月同光，成日都有阵时会捉人哋，都系咁样噶嘛，都系嚟自屈原嘅《楚辞》噶。佢就话与天地系同寿，与日月系齐光，多咗个系字个助语词咁解啫。 系 系啦， 系咩意思？ 力拔山系， 咪与天地同寿咯。即系你同天地一样咁长寿，同日月一样咧光芒咁万丈。 我嚟祝福人噶， 系啊，但其实佢系爱嚟勉励自己嘅、即系佢话咧，就算我而家屈屈不得志咧，其实我留低呢一个所谓咧，即系宏大嘅志气啦，我留低呢个名声咧，都相信系会同天地同寿，日月齐光，后世都会记住我哋噶。 咁又真系啊， 系 啊，今天啊， 系啊，咁仲有一句咧，就系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呢、這個咧亦都係成日都會見到咧，有啲人鼓勵自己咧，佢、就話咧追尋道路，即係嗰個道理嘅嗰條路咧，好長啊！咁但係就算係咁長咧，佢話唔將上下而求實，我都會咧、好似上天入地咧，我都一定要追尋呢一個真理，我係唔會放棄嘅咁樣。 哇！有隻歌都好似係咁唱嘅咩？長路漫漫伴你走， 好明顯係唔關事，都係長路啦咁樣。但你講開歌。就真係啱啦！佢有一個好經典嘅名著咧，就叫做《天問》啊。佢咧就將咧好多咧嗰陣時佢哋上古嘅唔同嘅傳說咧，佢就喺佢個《天問》裏面咧就問咗一片出嚟啊。咁所以影響到而家，記唔記得《天問》係邊一個嘅作品？ 我記得《天問》有架飞上太空噶。 咩啊？嗰、那個係《 天問一號》定幾多號啊？ 哦，都係啊！啱啱啊！啱啊！其实都是用自屈原的这个作品。后来就是达明一派的哥哥咯。他们就是唱了一只天问里面模仿了的都是屈原在里面的那个文体来的。他就会反问很多一些天问的现象啊或者会问一些人世间发生的种种事情啊。所以呢如果你要食粽又要爬龙舟水你怎可以不带两句屈原的金句呢 抑郁于天空的火焰下，大地静默默说话，风吹起紫色的烟和霞，百姓撒属于惶恐下。

好啦，翻到嚟11:10啊，咁啊系端午节嘅丰收快活人啊，无论你喺边度咧，我都陪住你咧喺度撑住龙舟食住粽啊吓。 喂，呢、這、一个嘅端午节咧，大家啊食粽啊，系嘛？咁、 yes, 啊、 yes, yes. ， 其实咧依家呢个时节咧，除咗食粽之外咧，之前都有提过咧，就系食荔枝啦，开始系咪？ 系。 喂，你荔枝咧，原来都真系叫做封建遊人啊， 即系点啊？ 有啲咧可以好經濟嘅，可能喺街市買啊，有啲當做得好緊要嘅時候咧，就比較便宜一啲。咁但系咧，你話要食啲好貴價嘅荔枝咧，真係貴貴都有一幾貴啊！ 糯米糍咯，係咪？我記得即係其中一款 嗰、那個掛綠啊嘛， 係 咪叫增城掛綠啊？ 又有貴一兩串咁樣噶嘛？ 呢一啲咧，即係幾時都有一啲係不同喺內地出處嘅荔枝咧，都貴得驚人啊！啱啱咧都見到咧有一則嘅消息咧，就講到話咧喺廣西靈山縣有一棵稱為千年。唔系妖树啊，千年古荔枝树啊， 千年古荔枝树， 古荔树啊， 总有你古荔， 我都系 佢叫古荔树啊， 古荔树嗰个荔系荔枝， 系荔枝荔 系啦， 呢棵千年古荔树咧，佢嗰个荔枝咧叫价咧系888元人民币，就一斤， 我一斤， 我一斤， 系啦，咁咧888， 即系一粒。荔枝是多少钱呢？68元人民币一粒荔枝，这样讲，哇，在这粒荔枝68元， 一粒68元， 是啦，哇，在即刻吞口水，我都 唔系，其实同你去食个靓啲嘅 cake 咧，佢都卖你成50-60元咧一样啊。 其实系啊， 系啊，真系啊。 唔系，不过个 cake 咧，你都真系花咗个心思啊。 你可以食几大啊？ 系食真系可以分开几 粒荔枝，唔使花心思，佢自己种出嚟，唔使保养，唔使施肥除草啊，防虫害噶。 剥咗个壳。跟住就系嗰粒肉，跟住我哋就摆入口，咁、就 你剥咗件衫啊？ 咁又好唔同 啊，系啦。 咁但系粒荔枝系真系光秃秃咁样，跟住一粒荔枝。 我又想话，如果佢68元，佢68元人民币系一粒荔枝咧，即系等同喺香港有阵时咧，我都见到有一啲嘅，譬如咩日本直送嗰啲嘅荔枝咧， 或者嗰啲金嗰啲都系噶， 都好鬼死贵喎，都差唔多一粒荔枝啊， 冇错， 都要成20-30元一粒啊！ 系啊，佢嗰啲 你要计嘅话， 嗰啲咩巨窿啊，嗰啲 二百几嗱，佢一包 pack 好咗200多元，其实你数到佢入边 可能20多粒咁样咯。 咁、啊、你除翻开，其实都真系咁贵 嘅。系啊，所以即系只不过咧好衰啊！即系如果咧你转一转个包装咧， 系啊， 你话嗰度咧系咩叫做咩话名古屋，跟住再话俾你听呢个咩红野县荔枝，一粒68元， 可能又唔同咗价值。 抢啊！啲人即抢啊！ 咁而家呢个讲嘅咧就喺内地。內地呢個叫靈山縣，咁原來咧， 係咪真係物有所值先？ 我未 價值嘅嘢係真係自己， 係啦。 你魚子醬一粒粒啊，啲人都會喺度嫌噶，都唔知咩 嚟 嘅，咁聲一粒粒咁啊，嚇你收 一柱仔，唔係一茶羹仔咋？ 一茶羹咪要幾百蚊啊？可能要，咪咯，都係 嘅 啫。 食過嘅人咧，或者即係標榜呢一種嘅靈山縣嘅荔枝咧，佢就話佢嘅荔枝肉咧肉脆。清甜， 唔系见佢样咧，又真系好饱满啦，同埋好晶莹剔透嘅，剔透嘅，咁咧即系你一好想一口咧就哇，即系摆佢落口度，跟住咧就咀嚼噶啦， 一咬落去咧应该啲汁 弹晒 汁， 系啊，嗰、 那 个画面系会应该有嘅， 系啊 系啊， 佢样咧几唔系，同埋都几大粒噶。 嗱，我哋咧有阵时都听嗰啲咩头先讲增城挂绿啊嗰啲， 系 啊，但原来呢个灵山县咧，佢都系属于荔枝嘅盛产地啊，佢个品种咧。都有好多嘅，除咗我哋成日明白系即系边种品种，就譬如话糯米糍啦，咩妃子笑啦，咁或者桂美啊，系嘛，仲有一种咧叫三月红嘅。 三月红啊，系啊， 咁而家六月啦喎， 佢嗰三月唔知系咪计够嚟噶？ 咁而家得五月啦， 可以红足3个月啦。 哦，可能系，咁3、4、5咪啱啱好啦， 咁啊，即系睇下香港会唔会街市嗰啲或者啲水果店咧有入呢一个灵山县嘅荔枝货啦吓。 系，你食过最正有啲咩荔枝啊？ 都系 我最多去都系糯米糍嘅啫，其他啲妃子笑啊嗰啲，你都会觉得好似糯米糍好似最好嘅。 其实我唔识分咯，即系妃子笑。我就系识分呢个。 唔系咁，人哋动个牌，你咪睇到咯。 咁啊系， 系咪？ 但系佢动个牌呃我，我都唔知嘅。 咁唔系真系食得出嘅，你真系最知道成日都话，哎呀肉嗰啲肉系多啊，嗰啲核系细噶嘛。咁你知道，哇嗰个正系真系正，有时真系价钱贵啲系真系食好啲嘅。 我就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元朗咧，我哋可以咧去喺 有冇食过大荔枝啊？ 系摘荔枝啊，就系 阿豪仔有冇食过？有冇食过摘荔枝啊？ 有香港咯， 你喺香港摘嘅。 好似香港我记得系摘， 即系喺啲农场嗰度摘嘅。 系啊，个主人唔知噶。 我唔系农场，我哋去偷荔枝。 个主人系唔知 嘅。我哋系爬上树上面摘嘅。 我试过咧，跟我啲 uncle 咧 ，uncle 咧走去深圳咧，佢真系一个荔枝园嚟噶。 系。 佢讲紧即系一级级楼，即系一级级嗰啲梯田咁样咧，咁啊种晒。哇！真系咧，嗰当然啦，好热，但系咧，你又会咧孭住个篮， 好兴奋噶， 好兴奋！哇，望咗嗰度就随手去即系，因为佢个荔枝树唔高噶，系啊，徒手咧已经去可以摘到啦。当然咧，咁样下低即系譬如最低嗰啲咧，你摘咗你咪可以擒，但系嗰啲树干都可以俾你咧扶下扶下咁样，可以咧 咬落嚟， 擒得上系啊，或者跳一跳高拉成抽落嚟 咯。都细个嘅时候，如果 好正啊， 你撇除咧百厌啊，即系会危险啊，俾人闹啊呢啲嘅情况之外咧，咁系几好玩。 香港咪最多系嗰啲攞即系咪攞啊？即系摘嗰啲枇杷系咪啊？唔系黄皮， 黄皮 系咪啊？ 系冇错， 系咪啊？ 唔系枇杷， 唔系啊，黄皮系啦。 黄皮就枇杷大过啲， 枇杷系圆嘅，黄皮系长， 系一粒粒嘅提子咁样，不过皮咧就鞋嘅， 最多嗰啲咯，系啦，系咪啊？ 都真系啊！摘细个嘅时候喺元朗就系摘荔枝、摘黄皮、摘石榴， 系咪真系新鲜摘落嚟真系好香甜啊？ 唔系嚿嚿好食嘅， 我都系， 都可能会成手都系嗰啲嘅果汁啊， 系嘅，但系好开心啊！即系我都话啦，我都未试过一路摘一路食咧，哇！嗰个爆汁嗰个唔好理佢啦，黐入都好啦，快啲去。 妃子笑咩意思？ 咁咪就系食到阿妃子都笑嗰粒荔枝啦。 即系咩？ 好甜 系啦， 好正。典故啊！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话系咪即系 边个 妃子笑？知唔知真系个典故嚟？ 系咪真系俾皇后噶？ 但 系 边个妃子？ 杨贵妃 哦，杨贵妃 系佢好中意食荔枝嘅。 嗰个典故就系话咧，佢皇帝咧，因为想讨好佢啊，因为咧荔枝出产嘅地方咧都系譬如话系广州啊、两广啊、福建啊、四川呢啲地方啦。咁但系嗰阵时咧，佢个皇宫喺西安啊嘛，咁你隔好远啊嘛，咁咧佢为咗氹啊杨贵妃开心，呢个唐玄宗咧就叫人快马加鞭，就咧。几乎啲咩八百里紧急公民咧，就将啲荔枝咧，即系现代嘅现代嘅荔枝 deliver 啊，系啊，荔枝 deliver 嚟到咧，佢话咧往往咧味都冇变过嘅，即系紧急加鞭咧。 你话快到几多 嗬？系啦，咁嗰阵时咧，即系有诗人咧，杜牧咧就写咗首咧诗咧，就咁样记录嘅，佢就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即系话你见到只马咧砰砰砰喺度飞咧，你话哇咩事啊？只马做咩咁紧急咧？跑嚟皇宫， 冇嘢嘅，你望下月份啦，五月嘅时候就系荔枝时候到啦。 唔系大家净系知道咧，佢就喺度跑过嚟啦，然后咧为咗博阿杨贵妃笑笑笑咁样咧，冇人知道哦，原来系讲紧里边系运荔枝啊，大佬。 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安守一角看他出牙。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岁月亦见，你与我又经历壮志，岁月却催人先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 想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先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魂碰面。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演。 只有眼巴巴。 喂，家庭，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听过有 Robin and Candy 嘅红白， 哦，荔枝啊，真系， 系啊，我都谂住系咪红白咧， 红色嘅 红布包白布，白布包朱古，朱古包红枣啊， 系啊，未听过， 咪荔枝咯， 呢个顺口溜嚟噶， 系啊，唔系 顺 口溜 ，IQ 题嘅，系 啊，包朱古点解嘅啫， 嗰粒核咯，啊，我朱古咪嗰啲肉咯，红枣咪嗰粒核咯， 我红布包白布嘛， 红布咪包白布咯， 白布唔系嗰啲肉咩？ 哦， 布包，诶，佢几个比喻嚟嘅。 哦，佢连环扣 喎。红布包壳咯，咁啊，跟住白布壳个诶，嗰个壳里面咪有阵白色衣噶。 哦，哇，咁仔细嘅。 咁全部咯，系衣都讲埋，咁朱古就系嗰啲肉啦，红枣咪嗰粒核咯。 非哥，非哥，好好好。 喂，嗱，我想问啦，阿鹏仔咧，你系啊，即系诶，你嘅家老家咧就喺元朗啊。 系啊。 元朗有冇诶定期派钱噶？ 咩叫派錢啊？ 即係嗰啲好似嗰啲咩鄧氏啊，嗰啲咁樣咧。 哇！你講到真係， 你公分豬肉。 你下一格就係你有冇騎牛翻學㗎？真係嚇。 唔係，我問下佢以前佢可能會有啲 都唔會派錢啊嘛。 現代化咗㗎啦，個時勁。 問下啫， 好啦，好啦，好啦。 哎呀，如果有得咁樣咧，就真係好啦。 邊度有錢派啊？ 真係有錢派嘅，原來不過喺大陸。 边 处咧？大陆咧有一个咧叫做南村社区啊，咁咧就喺一个林荫市，系咪啊？叫做咁样啦，一个地区啦。 我哋点知 啊？系啊，总之咧就喺叫做 边个南啊？ 蓝色诶，唔系东南西北嘅南，系啦，南村社区。 跟住咧， 佢就好好啦。原来咧，即系呢个当地嘅佢哋政府咧，就就有一连串嘅计划咧，已经早喺咧2009年开始咧，已经即系话因为佢哋里面开始咧就富起来啊，即系话有好多个做地产啊、酒店啊、度假村啊等等， 生活改善咗啦。 系啦，佢条村即系嗰个可能社区咧，生活改善咗咧。啊，但系佢冇系净系自己赚钱、啊。佢要回馈翻当地嘅居民咯， 点样啊？ 系啦， 就是、分钱啊！ 嗱，而家三孩政策啊嘛， 吓 咁个嗌救命啲后生仔话：哇，三孩政策边个养啊？我冇地方住啊！我之前处理咁好多嘅经济问题噶嘛， 系 呢条村犀利啦， 系 原来佢已经喺2009年开始已经实施免费分房政策， 免费分房 系婚姻嘅婚，结婚嘅婚， 系结婚就有房啊， 系啊，免费啊， 你一结婚就有层楼俾你、啊， 咁当然啦，要符合个多，即系佢嘅条件啊， 你就系符合结婚咯、 啊，就是、要结婚、啊， 唔系当然系结婚啦、啊，但系都要符合佢哋，一定要系当村嘅村民啦、 啊、，OK， 系啦，当区嘅村民啦、啊，咁要年满22岁啦、 啊， 咁咧你就可以咧满足到呢个条件， 只要你结婚， 就可以。去参与咧，去填表咧，去参加佢嗰个叫做分房嗰个叫计划政策啦。哇，佢话真系好多咧，特登咧远远走，即系有啲出咗去去佢呢条村嗰度出喺社嗰度做嘢噶嘛。系啊，东南西北嘅南啊， 系咯， 系啦，南村社区啊，咁样跟住咧，佢就话哇。好多咧都特登咧走咗翻去，喂，我系适婚年龄噶啦，海归20岁噶啦， 即刻翻去， 即刻翻翻去。佢话真系有啲人咧，佢话我系真系收分到一间咧，你知唔知几大嘅地方啊？加住80万人民币嘅一间三房嘅屋俾佢哋啊！当佢话今年咧就又再举行咧，因为三孩政策咧，有14个合资格嘅男仔女仔咧，都每人获发一间80万嘅人民币嘅屋啊！ 哇，都系咁犀利。 系啊， 佢会引咗好，应该系引咗好多原本系南村嗰啲村民咧， 翻 翻嚟咧结婚咧，然之后享受呢个福利噶， 同埋冇晒光棍咯。第一时间咧，我觉得佢同个女人都协议啊，咋咋谂，记得结婚先，冇讲咁多。 佢个 part 即系我意思话，如果系计咧，即系可能咧，我唔知啊。但系中央政府咧，可能就话啦，嗱，你哋各条村吓，各个省市同我做好呢个三孩政策咁样，跟住咧。边个做得好，交个报告出嚟。而家咧，你哋嘅生育率系几多啊？等可能会有啲咁嘅报告分发噶嘛。 到时向上 升高。咁佢就 very good 啦，系咪先？呢条村系可以搞得掂，因为咧佢就话咧。 单位成为。 喂，你知唔知佢个单位啊？系有三房啦，咁又即系有埋车位咁，佢就系啊，有埋车位啦，暖气啊，嗰啲叫做即系总之屋企嘅基本嘅嘢。 有啦。 屋企基本嘅嘢都会有嘅。咁佢话咧，真系引嚟好多喺城市翻嚟嗰人咧，喂，我合资格，我翻嚟结婚啦、 啊。但佢又怕唔怕会有人假结婚嘅咧？ 嗱，咁啊呢件事就佢自己私底下去 做 咧， 我谂佢一个 佢啦。 如果要查咧，应该比较容易啲咯，因为佢全部都系只系可以 村民 自己嘛。咁啊，相信佢嗰条村应该咧，即系大家熟晒嘅。 喂，嗱，我想话咧，佢哋除咗咧，即系啱啱即系有呢一个叫做免费送房、送房分房俾人哋之后咧。佢哋呢个地方咧，佢每年都会派福利派钱噶， 仲会派埋钱喎、 啊，派钱咧，每年就分叫所谓佢分发花、分红啦、啊，俾60岁以上咧，佢有7000蚊人民币，7000蚊系啦，7000蚊人民币，而其他嘅即系话好似澳门咁啊， 系啊，有啲似澳门喎， 似澳门，佢7000蚊人民币就60岁以上，而普通咧即系60岁楼下嗰啲都有4000噶喎。 都好开心啊！ 系啊，咁所以佢话咧，即系因为咧，佢话，系啊，我哋赚咗钱，我哋唔会净系咧自己袋入个袋度嘅，我哋希望咧，我哋条村所有人 咧，大家一齐富起来。 系啦，佢哋有个叫做咩嘢啊？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贵，系啦， 真系共同富贵啊！ 真系 咁即系话，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唔系净系我赚钱，咁你都希望，我都希望你好噶。咁我个理念几好喎。 喂，有冇讲呢个南村佢？要靠咩起家咧？如果咁样， 佢哋话咧就系话佢当其时咧，喺2006年嘅时候咧，佢哋咧就开始有呢个口号啦。咁个目标咧就系咧要成立呢个叫做 企業發展度假村，咁、有、酒店、有房地產、有農業、有建築等等等等咧。咁跟住咧，即係大家咧一齊好，即係共建好呢條村，咁跟住要發展咯。咁發展之後，發展之後，咁佢哋有收入噶啦嘛，咁就賺錢啦，咁越賺越多咯，咁、樣即係。即係我又覺得，即係好似自己區賺錢就自己去分化翻俾其他即係村裏面嘅居民 一齊分享個經濟成果。 係啊，不過真係又要小心啲啊，因為咧其實大陸咧佢都以前都試過有呢啲咧，即係嗰個集體經濟咧話帶嚟好大紅利啦。嗰陣時佢哋有條咧叫天下第一村咧，就叫華西村。咁其實咧同而家你講緊嗰樣咧好似啊，因為點解咧？直情就係話咧，佢哋嘅理念係咩咧？嗰陣時喺江蘇無錫嘅，就係人都揸豪車，個個住別墅，又係同頭先一樣咧，就係、話我哋有集體經濟啦，同埋都係話俾你聽咧，你嚟到完全冇問題噶啦，我哋有成即係月人均收入咧上萬噶，係啦，咁但係咧去到後來咧，呢個天下第一村咧就其實慢慢就即係爆煲啦， 係， 即係因為大家發現嗰、那個即 係 係啦嗰個所謂集體經濟咧，其實就即係失效咁樣，所以咧其實都幾有警惕性嘅，即係雖然頭先你講嗰個 好 正。 大家都好咁样系咪？ 因为又系一模一样嘅，你个图所头先越听越似咧，就系佢当然佢分房咧，就同头先嗰个都好接近，即系话都有啲嘢俾你咁样。但系总之，我哋希望佢就梗系唔好爆落去啦，一齐结婚结得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12至15岁青少年经预约后，今日起可以接种伏必泰疫苗。有学生朝早到荔枝角公园体育馆接种疫苗，表示希望避免自己同他人感染，所以接种疫苗，希望日后有机会出外旅行。陪伴在旁的爸爸表示，不太担心个仔接种疫苗后有严重副作用。另一名學生由媽媽陪同到場接種疫苗，表示接種疫苗可以護己護人。他的媽媽相信早前出現的死亡個案和疫苗沒有直接關係。被問到接種疫苗後最希望做的事情，兩人都表示希望社會穩定。據了解，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會到早前三宗確診新型肺炎變種病毒患者到過的地點視察，包括旺角通菜街187號一間寵物店、患者居住的天水圍天盛苑聖御閣，以及曾經到訪的屯門真運路德榮工業大廈。政府修订电检条例的检查员指引，列明任何影片不应有可能煽动或干犯香港国安法罪行的内容。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认为制作人无需担心犯法，但他理解业界关注审查的尺度和标准，政府有责任向业界交代清楚底线，最好有实际例子。他又提到電檢條例曾經在1990年代修改，當局是時候考慮再作修正。馬逢國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今次修訂指引不會對創作有很大的限制，認為香港人有很強創作能力，很多方法表達。被問到在電影中如果有殺害警員或領導人的場面，是否會被視作煽動觀眾？馬逢國說要交由審查人員掌握，審查過程需要避免過緊。在北京，有台灣人開設社企咖啡屋，培訓聽障人士整餅乾，再在門市出售。創辦人希望協助這一批人士自力更生，代替單純領取捐助，但他說可能社企概念在內地未普及，營運時被質疑逃利。社企的其中一名北京員工表示，認同社企理念比捐錢更加有意義，他是先由義工成為現時的員工。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现时只有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少少车龙排队湾仔运动场，而其余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香岛道咧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就车多，唔系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咧一段都系慢车，唔系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咧，西贡消防局一段都系繁忙嘅，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葵涌道上程长道支路方向观塘、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底方向粉岭、尖山隧道入口沙田。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吧，越早申请资助额都会越高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人妻信声开始， 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声之，都是一番心意啫，唔使咁啊嘛，嗱。有阵时就好似咧吓，唔好做好过做，即系只要多有多做，少就少做。咩事呢？即系话你做多有错多，少做咪唔错咯。相信好多人都好似喺度岌紧头，好认同我。系啊系啊，哎呀唔做咪唔错咯。但系过时过节唔做啊，亦系唔得噶噃，系咪？咁唔做咁可以点啊？做咗又会点啊？系啊，哈哈。真系唔该晒，你起码有翻锻炼多十年八年，应该唔会有再嬲猪嘅情况。咁究竟发生咩事？咪就系因为打对住个老人家咯。睇下呢两公婆嘅情况系点啦吓。 呀，老公啊，星期一啊，端午节 不如咁啦，我哋买啲粽咧。俾老爷同妈妈食啊！ 啊， 好啊，老婆啊，你终于都翻嚟啦。 系啊， 好挂住你啊。 呀， 啊，老婆啊，你谂住咧买咩种个你老爷同阿妈食啊？ 哎呀，老公，你觉得我身上面边度种啊？ 嗯，你啊，你以前最憎就最重啦、啊。 哎呀， 搣下佢先。 哎呀，唔好咁啦、啊，你都唔得嘅，真系。 喂，冇晒弹力嘅。 系咯，我都话你唔得嗰个。 你苹果机去边啊？ 我话你听，苹果机呢度有两部，有第八代同埋第九代。 哦，都好， 老爷啊，佢最中意食五花腩，仲要系唔肥唔食添啊！咸肉粽咧，嗰嚿肥猪肉咧，啱晒佢啊！再加埋嗰个咸蛋黄啊！哎呀，老公啊，我而家我都想食啊！ 肥死你啊，老婆啊！你仲啊唔够猪圆肉润咩？你睇你个、 yeah. 哇，系、哎！真系好大张台啊！ 呀， 摆唔晒你啊！ 呀， 嗱，咁嘅咁嘅，阿爸咧以前就好中意食肥嘢嘅， 系咯。 但系医生咧就话佢唔可以再食噶啦，食得太多啦。 啊，咁样啊，叮！嗯、你见唔见到我头上面有盏灯啊？ 系， 我 熄翻佢先。 我谂到个好主意啦，不如买斋种啊！佢以前都系话咧，嗰啲斋咧 OK 好食嘅，得唔得呢？ 哇，难难揾噶斋种、啊，如果买就买埋俾阿外母啦，要。 好啊好啊，妈实中意啊。 嗯。 嘿，端午节当日啦，去到即系而家，即系新鲜热辣啦，现场直播。阿仁妻同埋佢个老公啊，分别去到佢阿妈嗰度啦，同埋佢老爷屋企嘅。 系多谢晒北京嘅同事啊！系我而家卫星信号收得几好啦，我哋翻到嚟外母现场先，系啦外母啊阿妈，端午节快乐啊！买咗啲斋粽俾你啊！ 哎呀，上嚟探下阿妈咧就得啦，使乜啊特登买啲嘢啊，嘥晒啲钱啊， 留翻 个钱啊， 外母 女婿， 嚟咗香港几廿年啲。口音都系未改啊！ 哎呀，学鸡要改啦，系咪先啊？ 外母大人啊，过节啦，唔想嚟啊！我惊你啊，同我会有过节啊！真系惊嚟噶，听唔听明？ 哎呀，唔怪得知我个女咧拣咗你做老公啊！ 系啊， 拣老公其中一个要点系咩啊？风采幽默啊，把口又两个油啊！我见到你我都开心啦，真系啊！哎呀，得啦得啦得啦，多谢晒你哋啦，咁有心啦，乖啦吓。 哎呀妈， 咩啊？ 你讲乜嘢啊？ 咩啊？ 正所谓孝顺父母，天经地义，天为父，地为母，唔使多谢噶。 系、哎、 咯，系咯，系咯，啊，即系等于锡老婆系好紧要噶嘛，咁啊锡外母都系咁重要咯。 你呢句字啱听啊，真系啊！哎，我都等我个女开心啊！哎，系啦系啦，唔好讲咁多啦，摆低嘢就行啦，啊，唔好太迟去啊，趁家屋企啊，费事佢炸人啊，唔好意思 啊， 费事佢唔好高兴啦，系咪先啊？我就冇所谓啦，好嘛？ 好啦好啦，拜拜， 拜拜。哎，阿爸，我系翻嚟啦。 老爷，我哋买咗啲咧好健康嘅粽俾你食啊！ 你哋翻嚟啊？我正话听到咩好健康嘅粽话？咩话 啊？ 粽都有 粽啊！ 粽有你健康啊？ 有啊！ 你有冇常识噶你啊？家嫂 做乜嘢啊？老爷呢一啲叫做。点解叫做扫种嘅？之前我系话斋种噶，扫种唔系几好意头喎，有扫种喎， 即系有几种系嘛？ 有 几种嘅斋种，有扫种。 哎呀，老爷，总之呢个就好似咧，你老公即系唔系我老公中意睇嗰啲扫人咁样咧，呢个就扫种咯。咁咧呢度咧呢几只种咧就冇嗰啲肥猪肉啦，因为你唔食得噶嘛，你又三高啦，虽然你个人矮啫，咁但系咧又冇咸蛋黄肥猪肉啦，咁所以好健康嘅老爷。 唉。 你点做人嘅新抱啊你啊！ 哎呀， 你个云浆喺边死？ 哎呀，你做乜打 我？我要 督 你个云浆！ 哎呀， 你有冇心肝啊你啊？ 咩啊？ 买种啊都唔识买嘅，啊食懵你啊系嘛？食种啊点可以冇五花腩同咸蛋黄啊？啊！拉劈咁样噶，呢啲叫做种。 老爷，啊、 我劈落地先。 哎呀， 阿爸，唉、哎，唔食啊，都唔使即系掉去垃圾桶劈落地噶。 我执翻佢，我要执翻佢。 我唔掉咗佢啊，攞嚟做咩啊？吓、啊，啊，你真系啊！我话你哋听咧，啊，你掉落街啊，猫仔狗仔都唔执嚟食啊！ 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老爷，我一番心意，我都系想老爷你食得健康，唔使咁快分啲遗产俾我哋啫。你有冇搞错啊？ 你 你 啊你啊，唔好懒散啊！嘥埋啲钱啊，买嘢就不如直接啊！哎，你比我好过啦，直接嚟阿仔啊！你啊得闲啊，教下你老婆啦！吓、啊， 啊，真系啊，同一日送种，一个俾啊外母，一个啊俾老爷，两个都有唔同嘅待遇。唔知各位姐妹，你哋有冇试过咁样啊？吓！ 等，就算多么孤单的男人，始终。 谁来爱我啊，杜德伟。如果你面对头先咁恶劣嘅吓老爷，咁可能你都要讲一句啊，边个爱我啊？ 我谂咧呢啲嘅状况真系会出现嘅，但系咧作为一个即系聪明嘅香港新抱咧，佢应该识得投其所好 嘅。例如咧， 即系譬如知道阿老爷系中意食咩嘅，咁佢应该会识得买啱佢食嘅种啦，就唔会话谂住买一种种咧。一種種 啊， 唔會諗 住 一種口味， 即係要多種種啦。 係啦，而諗住買一款就可以滿足曬兩邊咧，就比較難。 老爺，我有好多隻種俾你，有口種、鼻種，你想要邊種咧？真係 仲有肥種難分。 喂，唔係喎，佢頭先真係嘅，佢話知道個老爺咧就中意食鹹肉種嘅，因為即係貪佢 肥 豬 肉 啊嘛。咁其實實際上真係鹹肉種係最好味嘅。咁但係佢亦都同佢老公商量過㗎啦。嗱，呢個新聞係咁講嘅，咁同老公商量賣嘅，老公話：喂，唔得啊，老爺，即係我老豆唔食啊，唔吃得肥啦，而家咁啊買齋種俾佢，其實商量過噶啦，佢哋 咧會唔會咧明知道佢係中意食肥豬肉嗰啲咧？一係你就可以咧自己整一啲咧又少啲肥豬肉嘅鹹肉種。再唔系咧，你可唔可以将嗰个咸肉种咧，嗰啲肥猪肉咧撩翻啲出嚟，唔好食咁多啊，得唔得咧？ 啊，唔系嗱，即系咧咁啊，即系个人妻咧就当事人咧，佢就好委屈嘅。当下子咧，佢就冇谂过阿老爷有咁嘅反应咧，当堂咧系真系想真系想喊出嚟嘅。咁跟住咧，佢个仔咧亦都望到我。哇！真冇谂过 佢 老豆 出嚟啦，个仔。 唔系佢喺度一齐嘅，佢个仔冇谂过佢阿爸会有咁嘅反应，系掉埋落垃圾桶度啊！佢都嚟唔切反应，佢都唔知点样安慰，究竟安慰个老豆，安慰个人妻、个老婆先啊？咁样 咁啊，梗系带走个老婆先啦，都已经搞到咁咯。 系咪啊？ 我话冲出嚟嘅意思咧，应该由个仔咧自己主动话呢个种我买嘅，你就唔好话老婆咧，即系话阿新抱咧氹你啊咁样， 一齐买 系啦，一齐都死噶，仲话自己买 嘅，佢有份揸主意话买，系我话买呢嘢俾你孝顺你嘅， 一系就自己顶咗佢就话，老婆咧就话你中意食咸肉种就话买咸肉种嘅，不过我就话咧唔好啊，好危，你食咗呢啲三高咧对身体唔好，所以坚决唔俾佢买咸肉种嘅， 就唔关阿新抱事。 同埋咧，你唔服到呢啲嘢咧，其實係一個藉口嚟嘅啫咩？因為咧睇個勢咧，佢老爺都係唔係幾中意個新抱噶啦，或者個老爺都係屬於咧浪禮啊， 借頭借路。 浪禮老爺 係。你試下劇情二，老爺啊，我知你中意食鹹肉粽啊，咁唔緊要啦，一年都係一次啫，百無禁忌你食啦。 哇，新抱， 你想我死系咪啊？跟住攞我啲家产系咪啊？ 你估我唔知 啊？真系识拣 啊！ 啊，人哋哥哥隔篱啊，二婶个新抱啊，知道我老人家唔食得呢啲咸肉粽啊，特登啊煲嗰啲话嗰啲咩白粥俾佢食啊，食得健康啊。 我条命真系苦啊！ 系啊，新抱啊，攞嚟啦，食啦，成嚿肥猪肉挤落个口度啊，三高啊！哇，你咁绝嘅你， 我条命真系苦啊！ 我哋嗌交都唔好同女人嗌交，你为白虎都讲埋啦，哇！ 唔知跟住讲 祭鬼神啊，真系 打堂斋啊，跟住 唔怪之啲老爷惊咗啲新抱啦，我都惊你啦，而家咁样， 系咪可以咁样咧？ 系咯，所以好明显就唔关就总事， 即系借头借路 嘅啫。佢哋啲君臣关系唔系几好， 我都觉得系，即系如果系关系好嘅，可能咧就咩都 OK 啊， 唔紧要啦。 即系买只咸肉粽俾佢，可能佢话你想我死啊， 咪就 系 咯， 俾人斋咗个啲咁嘅叫粽咩咁？ 系啊，通常呢啲就。 都唔食啦， 通常啲长辈，我觉得咧，不过又咁样嘅，啲长辈咧，你太多限制俾佢咧，佢都唔中意嘅。譬如我老头咧，我妈成日都规限佢噶嘛，食饭咧唔准食咁多碗咧，譬如可能佢想食两碗先够饱嘅，食完一碗之后咧，我妈已经冚埋个饭煲，唔准再滗啊。跟住因为点解啊？惊佢肚腩啊，或者惊佢即系糖尿啊嗰 啲 咧，系啦，跟住 唔饱喎， 系啊，跟住佢就好惨，我 男仔即刻 叫阿成日都喺度，哎呀呀，就好肚饿咁样。跟住咧，我翻嚟探佢咧， 几十岁啦，俾我食餐饱饭都好啊。 我翻嚟探佢咧，有阵时我话：，哎，老豆，我就系落到楼下附近咯。跟住咧，本来我妈听紧电话啦，跟住佢话：，哎，讲两句，等我讲两句，买盒蛋卷出嚟。 汉堡包，汉堡包， 好可爱啊！ 原来都系多细 胞， 即系我觉得咧，如果你太过管得多咧，即系虽然你 系 为佢健康着想， 其 实但系佢都有咧，有少少咧，哇！我真系 放监都要啊， 放监都要啊！ 咁你咪太平绅士咧，每次嚟，所以佢好中意你嚟去探 亲，巡仓 系啊，好笑噶！你咧，如果翻屋企咧食饭咧，你支可乐咧，你有唔有一半啊？摆喺度，佢无端端咧，突然间好似好关心，唔系佢有个铺排。佢喺个铺埋先嘅，佢话 唔系佢全部。 佢开头就话：，诶，家家饮啦，饮可乐啦。我话：，哦，得啦，唔饮啦。我你唔饮啦嘛。 佢提你饮啊， 有啲似我。 欲擒故纵，系啦。 有啲似我见啲同事啲饭未食晒， 你唔食咯？ 哇，咁多饭唔食啊！跟住就俾埋我食。 你最耍家咯，食只饭。 你有做情老爷嘅本钱。 我都系咁啊， 系咪先？ 但系问题系可爱啊嘛，得意啊嘛，即系 唔系我还好、啊，我起码冇人管住我，唔俾我食。 系啊，唔系，所以管系要嘅，不过即系你都要啊，正所谓情教情教，你都要、啊。 你冇讲到阿 House 兼合咁样啦， 我怀疑咧，你个 case 里边嗰个老爷咧， 咁搞啦佢就而家， 唔系嗰个老爷咧，唔知系咪平时咧，即系佢哋冇讲啦， 冇讲， 系啦，可能佢莫爱啊，即系会唔会佢老婆咧，即系阿老爷奶奶咧，唔知系咪即系对佢都系管得好严苛咧，即系究竟有冇关系咧，所以佢就即 系 咁容易谂明一边 啊，定系调翻转佢咧，冇人管开佢，佢系恶惯咗喺屋企， 系 而家仲即系如果嗰啲即系再上一辈咧。有啲老人家系真系成日蹲起佢自己咧，想当年嗰啲款，即系话佢阿爸，即系嗰个老公个阿爷咧，即系教管教落嚟嗰套，都仲喺今天就依然有啊。 不过唔系，我发觉咧，可能年纪大咧，你对传统嗰种执着咧，系会有少少即系过咗火嘅。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呢啲年纪咧，仲 OK 嘅，可能你话即系譬如有冇种食啊，都唔系特别介意啊嘛。但系唔知咧，可能你到年纪越大咧，你好多嘢都好执着啊。 系啊，即系中秋一定要有月饼。 即系可以食冰皮吓， 系啦系啦，即系呢啲咁样咧，即系你试下新年咧，你话阿爸，诶唔食年糕啊，食蛋糕啊， 系啦， 哇点得噶， 衰仔 嘢， 啊破坏传统啊，你话你试下你唔包利是啊嗱，真系， 哇年卅晚嗰餐饭唔翻嚟食啊， 系啊， 大罪啊， 系咪系有呢啲咁嘅老人家，所以佢就要遵行呢个传统咯， 系啊，我觉得呢个可能 真系要尊重啦， 都触动少少嘅，话唔定喺呢个个案里边咧， 我问咧就有啲留言就话啦，哎呀唔使咁激气啦，下次醒目啦，即系经一事就长一智，下次就一只咸肉粽，一只斋粽，两只一齐送， 系咯， 睇佢自己， 然后再同老爷玩辣辣寿司，边个食？老爷睇你中唔中？ 斋粽，斋粽， 有 几 位 食？ 系啊，睇你食唔食得中嗰只咸肉粽啊？应该得啦，系咪先？ 家大欢喜啊嘛！ 系咯，再播埋呢只歌俾佢听啊！ 总有你啱食。 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十二点零，哇，好少可系零几分啫，原来啊，因为假期我哋相对啲时间宽松啲。 系啊，零八分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郑振鹏，有桂花田。 系啦，嗱，出卖朋友系列啊， 咩事啊？ 咁咧，我哋呢啲年纪咧，都简直系同今日郑振鹏着嗰条香蕉衫一样嘅，熟啊！系啦，好成熟啊！哇，完熟到 101% 啦，已经系。 鹏仔嗰件衫啊，犀利啦！好似咧有一条嗰啲叫诶风纪嘴咧，直嘅带咧， 系黄色。 嗰条黄色带咧，但系条大蕉， 系啊， 嗰条大蕉系有，佢唔系靓嘅大蕉， 烂咗咯，咪熟咯， 即系熟到系有黑点， 熟到烂咯。所以咪头先我讲咯，我哋即系嗰个完熟度101% 啦。好啦，咁咧，即系我哋呢、這个 想食蕉啊， 系我哋呢个年纪嘅群众啦。咁咧，我琴日咧就同我哋呢啲即系同届嘅朋友出嚟食饭啦，咁样。咁啊，其中有一个咧，即系就所以出卖朋友系列咧，佢系喺我哋心目中咧，佢系嗰啲叫做咩咧，就系、是、比较cool 嘅，比较 cool 嘅咁样。咁啊，你都好少见佢咧会发癫咧，发癫追偶像嘅，即系比较少嘅。但系佢都会睇日剧啊、韩剧嗰啲，佢都中意嘅。 但 系 佢唔讲嘅， 诶，冇咁发癫，即系比较 cool 少少啦，咁样。哇、啊，点知咧？琴日喺对话里边咧，当我哋讲开近年咧呢一个 view 嗰个组合咧，即系era 啦嘛，佢直情咧直眼发光，然后佢就话系啊，我真系好中意 era 噶咁样。咁本来都 即系个 cool 嗰个男仔， 女仔嚟嘅，系啦，我中意 era 咁样，本来都算都正常嘅，即系譬如都几多人喜欢啦咁样。 欢喜噶， 但系咧我冇谂过咧，佢喜爱嘅程度咧系去到呢个地步嘅。 点啊？佢追星， 佢话我听咧， 佢知道佢今日升中。 哎呀，佢我而家学多一个 私生饭啊嘛，你话 叫做私追啊？ 私追啊？系咪即系就咁私自去追啊？ 系啊，即系唔系话大班人知道佢喺边度出 show， 而知道佢某日有个咩嘅工作啫，即系私底下去 私底下追佢，即系嗱呢啲下一步变私生饭 啦。私追啦。 佢咧唔系啊，佢话俾我听咧，佢话冇啊，佢特登参加咗一啲咧，同呢一啲 era 成员有关嘅群组聚会， 哦、 即系话咧一班陌生人咧，即系有啲似啊，大家都系揸嗰架名，系啦，即系譬如嗰啲名车咧，啊，大家都中意揸嗰只甲虫嘅，我哋组成一个车迷会啦， 系啊， 咁然后就会约定时定候出嚟咧，就交换啲车嘅心得啦。佢话帮佢参加咗呢一个即系 era 里边咧，佢特别系中意其中一个保期啊，佢中意保期啊嘛，跟住佢就话咧，佢哋特登咧就有一个呢啲叫做保迷会啊，咁、咧大家就会喺度互相交流咧，即系心得啦，见面啦， 出嚟见面，仲要 见面咯，跟住我望住佢话，唔系嘛，我想象唔到， 咁有几多人啊？ 你平时好 cool 下喎，真系， 你有冇描述下究竟嗰个组织有几多人？ 佢咧嗰个组织。我想埋佢应该佢係开嗰啲 TG group 嚟嘅。咁然后呢佢话大家呢就喺度嗌名啦，因为你知啲名系假名嚟㗎嘛。咁呢佢描述咗一个呢个现场嘅情况喎，真係。佢话好好笑嘅，大家呢出到嚟见面嘅时候呢就会喺度逐个喺度讲呢，就 话、哦、你就係边个啊？ 哦，你就系知我咩料啦？哦，俾埋条命好唔好？系边个啊？ 哦，全部都系 不死鸟系边个啊？哦，你啊？哦，跟住我系佢用晒即系 era 里边佢哋自己啲口头禅 啦。食得咩你啊？系啊，卖猪肉啊？ 系啊，用晒嗰啲口头禅嗰啲名 咧。最有代表性嗰啲说话。 系啦，咁然后大家出嚟，哇！跟住我喺度听呢个下巴跌落嚟咧，我都好难联想 到下巴跌落嚟点 啊！我真系想唔系，因为有呢啲 group 系好正路嘅。我只系想象唔到咧，我嗰个咁 cool 嘅嗰位 friend 咧，原来佢都会做呢啲事， 佢都缺题啦。 然后佢最后咧忍唔住， 咁我去到呢个年纪，我既然中意啊，点解唔放出去啫？我哭嚟做咩啫？ 其实亦都可以反映到，只不过系过去咁多年，冇一个偶像或者冇一个嘅名人可以触动到你嘅同学， 系啦， 变成咁样。 冇错，我都觉得系啊，即系春心荡漾啊。 我反而觉得系因为佢可能之前咧喺度嘅谂法，因为佢一向酷开嘛，我都无聊。好無聊，即係覺得我唔會同佢哋同流合污，即係唔係同流合污。 你衝出到廣播道都成問題啊！ 唔係我覺得之前 咧，叫 一般見識係咪啊？ 係我覺得之前 或者如此瞓身都得嘅，係 啦， 唔 會 想激動啊！ 唔會同佢哋一齊嘅咁樣。 但你學會學會用啊嘛，眾人皆醉我獨醒， 係 啦，真㗎，呢個本來係 咁 嘅。 咁跟住可能佢覺得去到喂，我去到而家呢咁嘅年紀啦，我做咩仲要束縛自己咧？咁樣我就大解放啦嘛，係咪先？ 突然间就你又嘥，我又嘥咁样。 你见到佢系好开心噶、哦， 佢仲要咧出到去嗰张相咧。 但系问题系佢去即系约会、哦， 会 啊， 又唔系单对单。 系啊，系成群人嘅、 啊，都系。 然后大家就为咗 唔识，我都系得，不过大家有个共同目的。 咩唔识啊？ 全部都認識的，你咪就係、是、你知我咩料咯，你咪就係不死料咯。然後咧，佢有張相最震撼嘅地方咧， 嚇咩年紀都有嘅。 你睇下， 佢有張相啊， 寶琪出嚟同我哋影咗相啊， 真係啊！ 原來佢哋真係會出嚟㗎，即係嗰個主角咧，可能真係好似類似歌迷會咁樣咧，佢就啊，原來你哋今日就有個 gathering 啦，咁咧即係嗰位偶像咧亦都會走出嚟啦。我見到佢直情咧即係依偎咗啊，佢嗰張相佢係喺後排攻擊嘅，因為即係佢哋嚴守限聚令啊，真係好醒啊！前面咧就有。四个啱啱好，佢咧就喺咧后边个花槽里边咧匿埋咗，咁咧就隔咗成即系两三张台咧咁样先去影咁样咯。系啊，咁所以 总之都系保持嗰种。 我当然啦， 但我就 话 好神奇啊！我睇完之后，所以咧你不得不叹咧，即系话首先呢、這个即系新兴呢一个组合咧，佢嗰个影响力真系好大啊！即、系我呢个朋友，我自己觉得一个小例子系咁样啦。 我可唔可以赞下自己啊？ 你赞啦，做咩？你一早埋咗啦。 喺咸丰年唔系喺咸丰年，我都系有个咁嘅聚会咧，同我啲 fans 一齐去出面去一个 gathering 啫嘛， 打麻雀啲 唔系，唔系打麻雀，即系话我 即系佢系嗰个偶像啊， 犀利，你咪就系花姐咯， 系啊， 你咪就系第一代花姐咯， 犀利啊， 系啊， 咁我即系都唔系啊，因为即系佢哋都好开心啊，即系以前你知唔知啊？我哋有个 仲要冇嗰啲咁嘅通讯软件， 系啊， 系、 啊，以前倾咩 chat 飞鸽传书噶嘛 ，chat room 啊，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 即系嗰啲聊天室咧 ，ICQ 嗰啲，唔系啊。 仲快叻过 ICQ 嘅 chat room chat room 啊叫做，咁跟住咧大家 at 同 系咪嗰啲即系有援交嗰啲啊？行 嘢 嗰啲啊， 好似系嗰啲嚟噶嘛， 我净系知嗰啲啫。 哦，玩拉女神，即系嗰啲咧。 我记得叫 chat room， 都系衰嘢嚟。 跟住就同佢哋佢好开心嘅，我哋系即系都系夜晚时间啦，咁样我等啲仔女瞓觉，跟住就喺度 chat room 咯。 哇， 等啲仔女瞓觉， 唔系讲真系好耐，十几年前啦， 男人多靓。 男女都有， 哇！你睇下， 男 fans 女 fans 都有，咩年纪都有。 男 fans 系咪话见到你张相就有得生仔嗰、那个？ 我唔知佢系咪当中，但系好开心嗰时真系咧话，喂，不如搵一日约埋出嚟啦！我真系约咗佢哋一齐，仲影好似头先嗰个画面咁咯， 系啊，好 笑啊！就影一张大鹏人嘅一张合集照 啦。咁咧、啊究竟你话嗰、那个即系era 佢嗰个潮流几劲咧？咁因为今日咧报纸咧就有个小专题啊。佢就話咧，有一啲係新興嘅潮語，即係話香港人嘅新興潮語，大家都知道每幾個月就有一陣噶啦嘛。所以其實個重點唔係話有幾潮語嘅話咧，哇！佢呢個新興潮語裏邊 咧，全部都係基於佢哋 十個裏邊咧，有八個咧都係嚟自佢哋 era 嘅，即係估唔到啊！嗱， 有幾多個啊？ 譬如好快讀一讀咧，嗱呢度有第一個咧，就係頭先講咗幾次都話知我咩料啦咁樣，就係 era 成員裏邊嘅193啊，係啦，佢裏邊嘅名言啦，本來係口頭禪嘅，咁啊後嚟就 係因為佢同阿古天樂影咗張相係咪啊？定古天樂走埋嚟同佢影張相啊？ 其實唔記得咗， 我有啲印象好似係咁樣， 唔敢亂講出處， 跟住就係話連好似係連古天樂都 同我影相， 我影咗成知我咩料啦， 系啊，可能系咁噶，好啦，咁而家就变咗 嗰个典故系咪啊？个典 系啊，而家变咗金句啦。咁而家我见啲人咧揾佢拍广告咧，好似系唔知诶嗰啲银行理财咧都要攞呢句做开场白嘅。啊，知我你诶咩见我咁忙就知我咩料啦，我边有时间理财啊？所以我就拣咗啊呢间银行啦。 金句啊， 系啦，咁啊另一个咧就系CLS 公司。咁大家知道 CLS 其實就係某一個粗口嘅個英文縮寫嚟噶嘛，係啦，即係黐咩線啊，就咁樣啦。咁原來又係出自佢哋嘅，因為佢哋經常咧會喺佢哋電視做直播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指稱佢哋自己嗰間公司 View TV 咧係呢個黐咩線公司，即係自己踩自己。咁但係公司又俾佢踩，咁啊相得益彰啦。咁啲人就哇好開心啊咁樣。好啦，另一個咧就叫反省中，反省中咧就話因為佢哋其中一個成員啊，就係頭先講阿寶琪咧就牽涉過呢個偷食風波，咁啊形象大損喎，但係佢又叻喎，喺佢節目裏面咧，佢哋仍然拍曬噶啦嘛，咁當佢哋四個人出現嘅畫面嘅時候咧，佢哋公司就自己後期製作咧， 加啲字上去， 佢就攞咗一個黑色嘅框框遮住咗寶琪個樣子，然後寫住反省中，係啦，即係直情好似人哋嗰啲啦，即係係啦，係 啦，唔敢見啦，係啦， 即係唔俾你見樣住咁樣，跟住又成為咗一個熱話喎。咁呢個跟住就係話佢其中一個咧就俾埋條命你好冇，係啦。因为佢哋嗰个自肥企划里面咧有一首，系啦，有个歌词就将呢一个动画改编嘅，不过咧系劲唔啱音嘅。咁但系咧又出奇好笑，即系唔知咪系咁好天，我俾埋条靓命你，俾埋条命你好唔好？系啦，咁啊又成为咗，即系而家啲人好似个热话咁样嘅。头先呢度几多个已经有成？ 四个 啦，系啦，跟住有一个死亡行星啦，就话佢哋其中一个惩罚嘅即系方式。 攞嗰啲弹胶带咧就绑住个波，跟住就 系啊 打人，系啦 位置系嘛， 重要位置啦咁样。咁头先都五个啦啊，跟住仲有一啲就系佢，譬如话佢有啲成员嘅一个所谓粗口谐音啦咁样。哇，你数下数下，仲有自肥啦，我冇讲啦，所以仲有自肥呢个字啦，就变成咗咧咩自己益自己嘅行为。其实以前都有啊，不过冇咁常用咁解啫。哇，你咁样啊，仲有 secure。Secure 特啊，應該要咁樣加埋，因為咧就係話佢哋裏邊有一個遊戲咧，就叫做咩花姐 Era 遊嘅時候咧，無論佢哋食辣嘢或者玩啲危險動作咧，佢哋都會揾一個 Agent L 咧，就去所謂確認一次，佢玩一次先嘅。咁咧，如果佢覺得安全咧，佢就會話 OK secure 特。如果唔得咧，佢就 not secure 特。咁啊，而家又變咗一個咁樣嘅形容詞咯。嗱，所以頭先所數咪有六個好似有。 止啦，超過六個 咯，係啊。咁啊，你話其他嗰係啊，其他嗰啲同期嘅潮語咧，其實都 OK 喎。譬如韭菜啦，即係而家大家喺大陸傳過嚟。即係好興嘅，就係話啊，本來係股票術語，即係話咧啲散户俾人哋成日攞嚟即係收割，係啦。咁但係而家講下講下咧，大家就成日話俾人割韭菜咧，就話啲市民咧，即係啲利益咧就俾上面啲人咧就哇係咁揸乾揸盡咁樣， 係 啦，有利用價值咁樣，咁樣躺平啦，咁啊 躺平呢個最近學識嘅啫， 係啦，咁啊最近都有學識啦，咁所以譬如話有一啲叫世一啊，即係呢啲又比較縮寫 啊，係啊， 世一即係話世界第一啊咁樣，係啊，咁啊系啊，流流杂杂都有呢啲嘅。 介绍翻 好耐咯，介绍翻就好耐啦。咁所以你谂下，头先呢一扎所谓咩新兴潮语里边， 其实真系好多都系 占咗成六个，起码都。 近期嗰啲新兴潮语咧，好多加埋嗰啲缩写嘅潮语咧，都系来自 Era 同埋 Mirror 咯。 系啊，咁 Mirror 反而少啲。唔 系嗰个 C 追我都系嗰个。 哦，唔系即系嗰个系一个偶像行为咯，追偶像行为咯。 佢好顺口噶，你讲。咁我睇翻字幕先知系咩嚟？ 咩叫 CJ 咧？咁样啊？ 同埋你谂下嗰个 Mera 咧，其实而家都变成咗潮语啦。因为早几日嗰个选美会，啲人咪话咧，有三个嗱，而家嗰个靓仔组合就叫 Mera 啦。嗰个咧即系专门搞怪骑呢咧，即系 sell 嗰个突出嘅咧就叫 Era 啦。跟住就影住嗰个选美会，跟住就写住嗰啲 horror。啊！你话真系一个电视节目一个组合， 犀利啊！ 养活咗几多潮流文化喺度啊！真系啊！唔好意思啊，同学，我爆咗你少少，唔知你会唔会个酷嘅形象都尽毁啊？你很累，里面坐下或去睡，承认我们的身躯。哦哦哦，看见到处正淌泪。哦哦我们身于废墟，喊过的似含泪，淋过的青春很似雨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苦泪，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成与我，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夜静归年，今晚道路未知短，头上我们追的追，呼喊，看见到处正淌泪，才炫耀我们死于废墟。再有千次行雷，还在得青春千串雨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苦泪，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成与我，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如你 谁陪我一步步做回人类，还有谁背弃我们而去，来话手一起走向故居。成败并没什么根据，就用每一日换来根据，同在世界塔下里见证我们继续，不衰也是万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成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盛世的奇迹如明星，换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永不碎，我不碎，你不 信。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呢几日咧亦都有单新闻咧，可能大家都有啲关注啦，因为你就咁睇啲标题咧都几惊嘅，就 系 话安心出行啦，又话泄漏私隐咁样啦，系啦，咁样呢几个字咧都系大家而家好热门即系常用嘅东西嚟噶嘛，安心出行系啦，私隐系啦， 系啦， 你中间如果叫保障私隐就好地地啊，你加咗泄漏两个字， 又系一件事咯， 系啦，你就好惊噶啦咁样，咁但系究竟发生咩事咧？嗱，原本咧我都以为咧系咪话安心出行呢一个 apps 里边嘅资料咧？竟然泄漏咗，因为又话唔会㗎嘛咁样。咁但原来唔系嘅，佢嗰个情况系点样呢？佢话原来有一个市民呢，佢就即系上个星期呢，佢就send 一个电邮，就去呢一个叫做安心出行啊，佢哋呢个应用程式嘅办事处呢，佢就询问一啲呢关于呢一个安心出行嘅一啲事情，想表达意见咁样。咁呢佢又化名叫陈生啦，佢就话啦，佢用1823呢一个电话系统就反映话，喂，我对安心出行有啲意见喎，咁内容唔知啦，总之要表达意见啦。 佢咧就写电邮过去啦， 唔系佢用打电话嘅，佢用1823，咁咧然后咧佢就喺5月23日咧，即系都上个月噶啦吓，就得到咧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嘅一个即系回复，咁系个电邮嚟嘅，电邮咧其实就只系话俾你听咧，好简单就话，哦，我哋已经收到信件啦，咁咧然后下款咧就系安心出行办事处呢个 Live Home Safe Office 咁样， 系啦， 咁本来成件事就冇嘢完咗噶啦，即系话哦，你收到。我哋收到你嘅查询，你嘅意见，咁啊俾翻个确认电邮你。 系啦，通常都系话我收到啦，不过稍后咧就会有即系有待通知啦咁样。 不过嗱，跟住咧就骑嚟啦，即系如果大家要对呢个电邮系统有少少认识就得噶啦。 系， 佢一收到个电邮嘅时候咧，呢一个陈生咧，佢发现咦？啲封信 我有成千上万嘅嗰啲电邮嘅， 系啦，佢话佢唔系就系俾我， 佢话 原来咧佢一次过咧俾咗咧总共有427个人，即系呢一个所谓嘅我哋知识你嘅来你嘅留言咁样，咁而且咧佢话呢427个人嘅电子邮件咧喺嗰个收件人嗰个栏目里边咧。一览无遗，全部都睇晒啦，咁样。 因为通常系啊，你明唔明啊？即系通常你 即系好似我 office 咁收到啲文件咧，会见到嗰个收件人嗰度一 人出嚟。 呢个文件俾咗边个啦？咁样 系啦，咁咁我哋先讲个事态发展啦。咁大家可以再评论一下啦。咁咧，跟住佢喺第二日咧就收到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一个致歉嘅电邮，就话sorry。其实咧嗰个回复嘅电邮咧，其实系发俾个别用户嘅啫。本来应该我俾桂花田就桂花田，请真派 啊， 请真派。 我嚟问你，咁你梗系 系啦，可能 click 错咗，佢话而唔系发俾一群用户嘅。佢话咧呢个系一个应该避免嘅人为错误，就向大家披露咗电邮地址呢、這、一个即系唔方便咧，表示歉意咁样。好啦，呢、這个第一啦。咁本来就已经即系令佢有啲担心噶啦。佢话喂，系咪咧？凡系即系可能同安心出行有关，或者可能你系咪装咗应用程式嗰啲电邮地址，你就会 send 出去啦。哦，应该咁讲，你系咪曾经就安心出行嘅即系意见啊？ 系 曾经 send 过去嘅，佢都会将你 group 埋一 group， 然后 send。 資料出去啦。 即係呢一扎人都係曾經有啲意見㗎啦。 哦，點知佢話咧，其中一個地址咧，啲人確認到咧就揾到有名有姓啊嘛。 嗯、 原來咧佢話就係咧有一個前公民黨嘅區議員嚟嘅，佢個名叫畢東嚟，佢就話啦：喂，我從來都未就安心出行提供意見、哦，我淨係試過咧喺1823度咧提議過其他嘢，譬如啲滲水啊咁樣。 咦？咁似乎呢一個嘅資料庫係來自1823， 係啦， 唔係直接係安心出行嗰個資料庫。 咁即係話佢哋咧，而家咧佢哋嘅懷疑 通用 啦，係啦，佢而家就懷疑咧，佢就喂點解會咁嘅？即係佢話咧， 我只係打去1823去講過呢件事嘅啫，點解連我嘅電郵都喺埋個 CC 裡面嘅咧？ 係啦，即係佢而家其中一個擔心嘅地方就係話安心出行辦事處咧，唔單止將咧本來應該個別发送嘅电邮咧就变咗集体发送，更加咧喺系统里边咧将一啲咧唔关佢事嘅，譬如话漏水，咁、嗯、同安心出行冇关啦。原来唔知道佢都会攞到喎，捞埋，即系摆埋入自己个 database 度，仲要一次过就掟晒出去咁样。咁、嗯、所以而家就佢哋内部就好混乱啦， 都需要解释下啦。 系啦， 而相关个话负责呢件事嗰个人已经辞职啦。 系咪辞职啊？好似佢而家就话会跟进啦。咁、然后就话咧好难就呢个个别事件啊，话就马上再出评论啦咁样。咁但系你作为我哋普通市民，你会唔会有啲担心啊？定系话哦电邮啫，我唔介意嘅咁样。 呢、這个都系关键嚟嘅，因为咧喺私隐呢一个项目底下咧，其实你点样去定义私隐咧？有一个说法咧，就系电邮咧，究竟系咪一定系私隐咧？ 系 系都有得拗嘅，因为你嗰个电邮你可以作一个唔知乜嘢A B C D E， 即系完全系可以唔透露到你嘅系边一个人身份。但亦都有一啲电邮咧系完全知道你 系 边一个人边间公司。 冇错，咁啊。所以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究竟会唔会仲有呢啲集体电邮发过俾你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拘捕180多人，年龄介乎15至68岁，13人未成年。行动检获超过223公斤怀疑毒品，包括大麻、冰毒、氯胺酮同可卡因等，总市值超过5000万元。毒品调查科总督察叶秀兰表示，临近暑假，不法分子或利用年轻人想搵快钱嘅心态参与贩毒，被捕嘅包括17名学生。他說行動檢獲最多的是大麻，指警方留意到吸食大麻有上升趨勢，相信是見到西方國家陸續將大麻合法化，因而產生誤解，以為大麻對身體的傷害不大，加上新型肺炎疫情，年輕人持續留在屋企，更易接觸到網上買家。他呼籲家長多加留意，又提醒年輕人不要以身試法。据了解，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会到早前3宗确诊新型肺炎变种病毒患者到过的地点视察，包括旺角通菜街187号一间宠物店、患者居住的天水围天盛苑盛誉阁，以及曾经到访的屯门镇云路德荣工业大厦。12至15岁青少年经预约后，今日起可接种伏必泰疫苗。有學生朝早到荔枝角公園體育館接種疫苗，表示希望避免自己同他人感染，所以接種疫苗，希望日後有機會出外旅行。陪他一起的爸爸表示不太擔心個仔接種疫苗之後有嚴重的副作用。另一名學生由媽媽陪同到場接種疫苗，表示接種疫苗可以護己護人。他的媽媽相信早前出現的死亡個案同疫苗沒有直接關係。被問到接種疫苗後最希望做的事情，兩人都表示希望社會穩定。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因為早前接種疫苗的風險通報出問題，令部分長期病患者和長者對接種疫苗產生虛驚和誤解。他認為解決信心問題，最重要是接種，最重要是政府能夠向公眾傳達，只有在極少情況下先不適宜接種，以重建市民對接種疫苗的信心。梁子超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医管局应该向病人提供接种疫苗的咨询，认为最重要是讲清楚不适宜接种的原则。 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乔在同一节目表示，医管局向病人提供接种疫苗咨询，对有疑虑的长者是好事，而对从来没有做过体检的长者来讲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担心会因此影响恒常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骤雨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紧急维修影响，亚街路街啦同埋天光道交界分别系有封路措施嘅，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亚街路街啦同埋天光道交界咧分别系有封路措施。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都系有车龙啦，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都是繁忙啦。另外在新界啦，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方向观塘、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底方向粉岭、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集嘅《风之book》咧，我哋又由童书咧变翻成人世界啦。 哦，咁啊，成人世界而家咧有雷暴警告啊。 好啊，我哋讲一讲天气先啦。 好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啊。咁啊，雷暴警告去到2点钟。 系啊，嗱，今次要介绍呢一本其实系呢本成人书咧，佢系嚟自一个叫做教你点样学历史嘅一个咁样嘅即系课本嚟嘅。 但系佢入边都系绘本啊？ 唔系，今次真系文字书嚟嘅。 文字书。 咁咧嗱，我先读个名啦，因为咧其实佢都出咗好多系列，都几吸引嘅。佢咧就叫做《一场历史的思辨之旅》，思咧即系思考嘅思啦，即系辨咧就系辨证个辨啦，唔系辩论个辩，系辨别啊辨证个嗰个即系别意思。一场历史嘅思辨之旅，咁啊作者咧叫做吕世豪啊，咁咧其实佢系一个即系历史嘅老师嚟嘅，系啊吕世啊，世界个世豪。浩气长存个浩咁样，咁咧佢就系喺台湾咧就开呢一个叫做中国古代历史与人物嘅通识课程。咁咧嗱，先讲佢夸张嘅地方，因为头先嗰啲即系太陌生啦，对我哋嚟讲，我哋讲啲熟悉啲嘅。佢开呢个课程咧，就俾台大嘅学生咧喺佢哋嘅网络上面咧有咁样嘅比喻噶， 四年收唔到，终生遗憾。 哇！ 咩？ 即 系话， 如果你读你喺台湾嗰诶，你喺台大度啊，四年读大学啊嘛，你四年都剔唔到呢科，就会系终生嘅遗憾啦。 哦， 哇，劲唔劲啊？呢个 咁系即系会 repeat 都 要 读。系啦，佢系历史系嘅， 佢系教呢个通识。 通识啊， 但你要记住，好得意喎。佢本身当然系有诶历史背景啦，譬如佢个底子都好劲噶。佢底子咧就系历史学博士啦，北京大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士啦，咁啊亦都有而家喺台大历史系里边就做助理教授啦，咁样咁啊，即系呢啲比较硬料啦，都唔重要。重要就系话咧，佢开呢一个咧系中国古代历史与人物通识课程，就系头先讲嗰句啦，即系四年如果都剔唔到咧，你就会终身遗憾。咁咧，佢甚至乎咧网络上面咧有开呢一个叫做咧，即系专门就讲秦始皇。譬如我而家呢本咧就系佢一场历史嘅思辨之旅咧，其中一个系列就系秦始皇。哇！佢话佢一开课咧引起巨大嘅回响啊！佢话咧即系选修科目嘅人咧，直情有43000几人啊！即系大家都冲上网去剔佢呢一科咧，即系想听佢喺网络上面去讲咁样。咁啊，好厉害！好啦，咁所以咧，即系后来佢出咗好多个系列咧。佢一场历史思辨之旅，佢一路走落去咧，除咗秦始皇咧，咁佢就有讲，譬如话战国啊，唔同嘅主题都有嘅。咁究竟有咩咁特别呢？即系可能你话喂，即系都系一本系咪讲秦朝历史嘅书咧？咁样原来又唔系。 系 佢呢一个系列咧，或者你可以话呢一位老师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好中意咧，就系话明思辨啊嘛。佢就话咧，上我堂。你唔好谂住抄 notes， 同埋净系听书。佢话咧， 我要同你辩论嘅。 唔系佢话咧，我系要随时随地咧，我会问你问题。但系问你问题咧，唔系讲嗰啲话。啊，同学，讲俾我听， 秦始皇几时？ 张骞点解要出使西域啊？ 唔系呢啲嘅。 讲俾我听，汉武帝有五个成就同埋六个缺点，讲啦。唔系呢啲。 即系唔系嗰啲有 标 准答案嘅。 系啦，佢唔系要资料。佢系每一次咧，佢话佢都会问一啲问题咧，就系话同学，冚埋本书，你话俾我听，如果你而家就系嗰个历史人物啊，你会有咩反应啊？系啦，譬如佢会讲到某一个情节，依家我哋都会咁样演绎啦。 我想话咧， 佢就会停低，哇，音都走埋添，佢就会停低，然后就话啦，桂花莲，你想象下，如果你就 系 杨贵妃。你会唔会食佢嗰啲荔枝？ 系啊，知道啊，都知道。而家其实咧，好多嘅小学或者中学咧，嗰啲啊唔系小学啦，中学啦， 系 啲老师教历史咧，老师咧，佢都会用翻呢啲咁嘅形式咧，同啲学生去讨论咧。 系、 啊，因为你系即系 入脑啲啊， 系啊，即系大禹治水咁样最早期啊。咁你会系咪会咁样整呢个工程啊？你愿唔愿意啊？你百姓系点啊？即系俾佢哋套入去咧，等佢哋系觉得置身喺里面，唔系死读书。 系啦，如果你系陶大禹。你会点做啊？ 我就去睇下电视先。 系啦， 阿曾志豪讲呢一位仁兄咧，即系咩吕世浩系咪？ 系啦， 佢嗰种受欢迎程度啊，喺大学入边都令我谂起咧中大咧以往嘅李天明。 李天明系啊，我都印象。 因 为 嗰时我都唔系读佢嗰科嘅，我都走去 sit 佢嘅堂嘅，谂下。 系，所以 即系一样啊，系 啊， 受欢迎啊。 即系所以你就会好即系叫做咩你觉得好迷人咯，好陶醉咯咁样系啊。咁咧嗱譬如佢举一个例子啊，喺佢未正式进入佢呢一个叫秦始皇之旅之前咧，佢想话俾大家听咩叫思辨，因为佢个特色就 系 话要思考同辩论啦，唔系辩论要辨别啊嘛。 系 啦，佢就话啦嗱，大家知唔知咩叫思辨啊？我举个例子咧，嗱呢个例子咧各位都识噶，我相信我哋在座两位拍档都一定识嘅。木兰辞记唔记得第一句系讲咩噶？ 唧唧复唧唧啊！ 诶，冇错啦，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好，请问两位同学，唧唧系咩声嚟噶？系咩声？ 织布机嘅声， 织布机嘅声。 系啊， 你咧？ 应该系织嘢嘅声 啦。定系蝉蜍嗰啲？ 蝉蜍就系嗰只甲拐嚟噶 咯。系咪嗰啲蝉叫？ 唧唧 复 唧唧。 系啦， 系咪应该嗰啲嗰啲织即系嗰啲 线 嗰啲 线 喺度 系啦，都系织布机嗰啲声啦， 系咪应该系咁啊？ 系啦，其实实不相瞒，我细个咧我都以为系咁样嘅，织织服织织啊嘛，同埋咧，我相信咧十个香港人咧，可能有九个咧佢会以为织织服织织咪即系织布嗰个织啊，即系织嚟织去又织嚟织去咁样，系咪咁嘅意思？但原来唔系嘅。其实佢个织咧系口字边咧一个即刻个织嚟嘅，所以其实可能系咪读系咧应该读织织服织织啊，或者系咪咁嘅意思咧？好啦，佢就话啦，你系咪都咁谂咧？佢堂上面啲同学咧话唔系织布机声咯，佢话点解啊？因为书都系咁写咯。 系啦，我哋以前啲教科书，我而家即系香港嗰啲，我唔知啊吓。佢话大部分嘅答案都系咁嘅，咁但系呢位老师咧，佢就话，所以叫你思辨就咁解啦。佢话咧，你可以喺思辨呢个方向咧，用啲力咧，你就会知道其实作者已经答咗你噶啦，因为佢第二句咧就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第一句啦。 咁即系咪嗰个声就系唧唧声啊？ 唔系唔系，佢话第二句佢就写咗啦，佢就话啦。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嗱，有印象嗰呢两句啦。 系啊系啊。 咁佢就话啦，其实佢已经话咗俾你听咧，佢部织布机系冇喐过啊， 冇声。 佢冇声啊，因为佢话不闻机杼声，即系话你佢根本佢就冇开个机，所以佢话咧呢一个其实系咩嚟嘅咧？佢系叹息嘅声音。 哎呀， 佢话呢个唧唧咧，即系虽然唔知点解可以咁样叹息啊，唧唧。哦，系啊， 唧唧声。哎呀，令我谂起个同事又好中意咩？ 系系啦。 仲要不停咁样，即即复即即，仲要系 系啦，冇错，系啦，咁 人咧， 系啦，咁同埋咧，嗱，即系呢个老师咧，佢教嘅时候咧，佢仲会有互相即系将啲证据咧楞埋一齐嘅，因为佢可能系啲老同学就话，老师你点可以确定即即就代表叹息啫？系啦，你有冇第二啲证据啊？你而家只不过讲一句就话咧，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啫嘛，咁样。 嗯。 咁呢个老师咧，佢就会所谓咧旁征博引咧，佢就话：好啦，各位同学，我哋可以睇下咧，唐代诗人白居易咧，佢呢一个《琵琶行》里边有一句：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佢话啦，咁咪即系话咧，呢一个叹息同埋唧唧咧，其实就系互相对应嘅一个、哦、一个意思嚟嘅。 即系古代都有另外一啲诗人咧。用个唧唧嚟到去代表个叹息 声，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即系然后佢就会咧用呢个方法咧嚟话俾大家听咧，即系话我哋一路读书，其实可能冇读通嗰个书，系啦，因为佢个结论 背书啫， 佢嘅结论都系咁讲，佢就话各位同学，你知唔知我要攞呢一个即系木兰当户织呢一句说话嚟同大家启发思考咧？佢就想大家明白一个事实，就系话答案原来就喺下边两句。明明作者已经讲得好清楚啦，但系我哋过去咧竟然咧冇留意，甚至乎咧我哋会将课文俾我哋嘅官方答案就当咗系正确，但我哋从来都冇思考过自己啊，究竟呢两个说话咩意思嘅咧？咁、 我以为呢位教授系咪教授啊？ 系 我以为呢位教授咧，或者呢个作者咧，佢想表达嘅咧就系我哋喺同一句嘅文句入边咧，其实系嗰个思辨嘅意思，就系我哋可以有唔同嘅考量啊，或者系佢嗰个代表佢想表达嘅意思系可以唔系净系得单一嘅，而系如果咁听你咁讲咧，佢似乎系想。透過思辨咧，去否定翻一啲過去我哋常以為係答案嘅嘢。 即 係 書本裏面學嘅嘢咯，係咪？ 佢又唔係想你否定，佢係希望咧你要學識思考，即係佢話咧你要知道咧點樣問問題。即係佢話咧，當你睇一件事嘅時候咧，唔好淨係人哋講咗個答案就算數。佢話即係我都香港都似啊。佢話大部分咧就係我哋淨係想要個答案，但我哋好少問問題。譬如話答案就係基礎性啦。佢话，如果咧呢个时候你识得问问题，可能你就问 系咩机啊？ 点解嘅？ 点解系部机？ 同埋点解佢嗰啲基础声发出嚟嘅声响系吱吱声嘅？同埋如果佢系基础声，点解佢第二句就话咧不闻基础声嘅？咁佢又听唔到，但系点解之前又听到嘅？佢话如果你肯问咧，佢话其实你就会好容易咧就会发现，咦系咪有啲唔啱咧？咁可能你就会你后边嗰啲工作咧，譬如话我揾资料去查下啊，其实唧唧呢两个字咧喺古诗里边咧仲有冇第二啲出处咧？即系嗰啲就后话。但佢话首先你要识咩啊？问问题。 哎呀，如果我是一个学生咧，我只系幻想到喺香港呢个状态，你咁样不停追问咧，嗰个老师可能会火滚。 哦，系一定会，一定会。你啱，你讲得啱，真噶。 我想问 你，你挑战我权威 啊？系啊，系啊。 喺中学或者就小学更加啦，小学你佢老师俾咩你就吸咩啊嘛。中学咧你都仲可能咧，你都会有少少反叛，问翻转头，但系老师有咩回应又唔知啦。但系我谂头先你呢个思辨咧，只系能够喺大学里面咧。就同啲教授死过，即系 又唔使死过，其实呢个中学嘅课本嚟噶。 唔系我知啊，我知嘅，即系话有嗰个讨论空 间 啊。 实践到咧，好多时候咧，即系都系喺大学阶段先可以实践。 可能系嘅，啊唔系，嗱，我觉得我又遇到好老师。 中学你 嗰时，我中学嗰阵时咧，佢就系文学。咁我记得咧，嗰个老师咧，即 系 好嘅老师，可以开名阿林老师。佢嗰阵时咧，佢就同我哋讲嗰个课书嘅时候咧，佢咁讲，佢话。 嗱，各位同学，今日要教你咧就系陆游嘅一首词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话啦，嗱，究竟咧嗰个词系点样咧？我揾翻成句出嚟先吓。 系、 佢就话啦，呢、這个 即系教咗你嘅时候，跟住你就走去同佢嘅思辨。 系啦，佢嗰个思辨咧，佢就话嗱，我哋不嬲咧就会讲咧就话啦，醉女，佢话第一句就咁讲嘅，醉女挑灯看。佢就話啦，你可以自己想象下，你咧就飲醉咗酒，咁咧你夜晚啦，咁咧你就係睇呢一個咩嚟嘅？哦，辛棄疾啊，等下先，係啊，辛棄疾，佢就話啦，醉女挑燈看乜嘢咧？佢話嗱，你咧就飲醉酒，夜晚挑燈啊嘛，即係拎起盞 燈 啦， 係 啦，你覺得佢應該睇咩咧？佢真係咁問，你覺得佢睇咩咧？飲住酒。夜晚喺个即系吓帐幕里边， 咪就系睇下边度屋企咯，咪翻屋企。 你啊睇屋企啊，你觉得正常会睇咩咧？ 睇下个天色。 唔喺里边啊，你喺帐篷里边啦。 帐篷 系啦， 帐篷里边噶。 帐篷里边啦， 睇下张被喺边啦。 睇张被喺边 啦。系啊，搵下嘢啦，睇个电话喺边啦。 甚至乎可能会唔会系即系嗱，我哋成日都话挑灯夜读啊嘛。 系啊， 咁可能读下书啦。 咁最紧噶啦， 饮醉咗。 系啦，即系一路饮啊嘛。 佢应该话睇下仲有冇酒啊。 系啦，嗱系啦，嗱睇下有冇酒，睇下有冇书，睇下有冇棉被咁样。佢话唔系，佢话佢系醉女挑灯看剑。一把剑个剑，佢话呢一个咧，佢话即系佢真系嗰阵时堂上面咁样问咧，冇人答到呢个答案噶嘛，即系除非你睇咗呢篇课文啦。 哦，其实如果 未睇嘅，个答案就同头、哦、其实同头先大家谂嘅差唔多嘅啫，啲人话看书咯，有啲就系玩嘢话看美人咯，系、啦，或者看镜咯，看咩都。 即系大家冇睇到，系大前提大家冇睇到。 然后佢就话啦，但系佢看剑，然后佢就问啦，你谂下。有一个咩人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佢会睇住把剑啊？ 失意嘅人 唔系，佢话系咪代表咧呢个人咧就系佢系好第一好豪迈啦，第二咧佢就系咧即系真系对呢一个即系军事或者对呢个战士咧就耿耿于怀咧，佢夜晚临瞓啊都要望住把剑，即系话咧佢嗰个想攞剑嚟建功立业啊，即系或者你话佢系想武功上面嘅心态咧就好强嘅。佢话咧就唔同我哋平时即系谂住嗰样嘢。 唔系，我觉得佢好冇安全感啫，嗰把剑一定系。 慨叹一啲嘢， 系啦，咁所以咧，佢系用呢个角度切入咧，嗰阵时大家即刻进入咗个状态咧，因为佢就话嗱，呢个咧即系就系辛弃疾，佢咧就系一个叫做文人，但系咧佢亦都咧即系嗰阵时亦都系好关心呢一个国家大事。佢话咧，净系呢一句啫，即系嗰阵时个老师佢就用呢个方法咧，佢就系咪觉得佢系即系与别不同，唔系一般嘅文人咧咁样？跟住大家就去啊，哇，我记咗几廿年啊！ 哦，你呢个老师啊，真系。真系几好， 答得好好噶。 佢令到我啊，就算即系呢个唔系佢学生，我都头先嘅思考当中已经有晒画面。 冇错啦，即系呢个就系所谓思辨咧。所以其实我觉得吓，唔系真系得大学先做到嘅。中学咧，其实佢都唔系挑战嘅，佢净系话，不如你想象下，你觉得佢应该望咩？然后呢一个词人，佢竟然望咗呢样嘢，系咪代表咗你话啊？点解话佢系豪迈嘅代表？或者你话咧，点解佢系咧，即系唔系一个普通文弱书生？哇！即刻入晒脑。就啱咗， 但系头先我哋个讨论入边咧，系讲话学生如果能够多问， 系啊， 但系你嗰个处境头先咧就系老师去向学生 启发咯，但系佢咪就系教识你咯，即系其实佢系教识你就话你点样欣赏历史又好，欣赏一篇诗词都好咧，佢教识你就系问问题，就系、可能你作为个学生，如果你问你话。点解佢会睇剑嘅？好特别嘅咩？系点解佢唔系睇书啊？唔系睇其他啲嘢。 我嘅忧虑就系学生可以不停咁问个老师嘅时候，个老师会发火咧。 哦，咁固然有个限度啦，有个限度嘅真系。 唔系，我想话咧，唔好意思啊，即系打岔少少。我哋咧即系翻教会查经咧，都会有啲咁嘅去成文嘅，系啊， 啱噶。 即系因为圣经都系一个故事啦， 一个思辨嘅 系系啊，其实都系嘅，都会话啊，点解约瑟去到呢度？嗰时点解去做啲咩咧？咁即 系 好多呢啲咁嘅反来反。 咁系 点 样噶？即系牧师啦，你哋 系 牧师嘅讲解， 系啊，即系佢之前当然要去备课，去准备去点样答，但系大家回应。 因为你讲道理啊嘛，一定要 都系 open 系即系开放俾大家。其实咁样咧，好似你话斋咧，入脑啲噶。 系啊，嗱，跟住翻嚟咧，我哋休息一阵咧，我哋可以进入佢呢本书咧，即系佢开咗个头话俾你听咩叫思辨咧。我哋举两个例子，好简单嘅啫，一个就系张良。一个咧就真系讲紧咧，即系话《史记》咧点样写秦始皇嘅呢个所谓嘅即系本纪咧，佢系教你点样去睇历史文字上面嘅嗰个叫有趣嘅地方。嗱，即系我觉得如果你曾经觉得咧历史好闷啊，甚至乎咧你会觉得哇，如果咁样即系如果睇嗰啲历史咁样嘅话咧，好似冇意义啊，成日都系背嗰啲 《史记》咁样。 系啦，嗱，一阵间翻嚟我哋可以即系跟住呢一本书。 认识两个新嘅阅读方法吓、 好啊。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重要食粉，钻研靓心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金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有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等，讲到这里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被阻止肥鸡，帮他按摩盐和老豆要落齐，就发香花椒发觉姜葱红葱蒜头越贵，加啲热水冰糖豉油做个底，再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里慢火冚盖，三分钟，哇啦咁就搞掂呢只似国仔嘅豉油鸡。 癫啊癫过蠢也蠢过金，天智慧总算比较多，靠尽找个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金，天意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 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度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做二等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放大了爱别放低了自尊善好，各自跳舞夜了家里互相修补，爱侣亦要各有自决要否。你着返好你件浴袍，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金，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住找个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金，天智慧精也不会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苦也苦过金也金过金，天智慧总算比较多，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嗯，不用了，唔该。我现在有肉蒲、honey 和老抽。OK 的了。 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愧好女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听过有莫文蔚啊，《妇女新 妇女新知二零二一》嘅版本， 好正啊！呢个呢只歌吓， 我连续三晚都陪佢过啦，已经 系咪啊？ 系啊， 咩佢陪你过？ 我陪佢， 你陪 我去红馆度陪佢。 哎呀，哇！你衰嘢啊，真系 做观众啫， 都好开心啊，真系 都开心啊，真系。 系啊，不过佢嘅 MV 喺大陆就唔系好开心啦。 哎呀，嗰啲唔讲啦。 系啦，嗰啲唔讲啦，我哋算啦。好啦，我哋讲翻咧，因为得翻好少时间咧，同大家介绍下秦始皇嘅一场历史的思辨之旅咁啊，吕世豪啦，咁啊，佢用咗两个例子咧，同大家所谓咧，即系点样可以睇历史咧？佢话睇到啲微言大义出嚟嘅。嗱，我哋讲个最直接嘅。他就说了，大家都有看过史记，如果读历史的朋友都要看。他说了，我们不如就先由秦始皇本纪开始就讲起了。他就这样讲的，我们第一个解读就是秦始皇本纪这五个字。然后他就说了， 这五个字都要解读？ 是的，没错。他说秦始皇本纪有什么好解读啊？这样他说你不是呃饭食啊？为什么要这样写啊？这样 秦始皇本嘢 啊？是的，秦始皇本纪。是的，那其实他的解释呢，他就说大家都知道啦，他其实呢秦始皇呢应该是皇帝来的，因为呢当他即是统一了中国之后呢，他就说喂，我这个功盖得 过三王公超五帝，我要将自己变成皇帝咁样。 始皇帝 系啦，咁咧佢话啦，咁正常咧，你应该写秦始皇帝本纪嘅。 哦， 佢话点解你唔写秦始皇帝，你要写秦始皇本纪咧？ 系冇咗帝嘅。 系啦，佢话系咪漏咗啊？系咪因为简写啊？跟住佢就问大家啦，嗱，我哋以前咧都听过啦，譬如我哋讲汉武帝。其实汉武帝咧就系简写嚟嘅，全名咧就系汉孝武皇帝。咁我哋讲简写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叫佢做汉武帝，我哋唔会叫佢做汉武王噶嘛，系咪？系啦，佢话咧，我哋正常咧一定会将最重要嗰个名词咧就摆出嚟嘅。佢皇帝 秦始帝啲唔系 系啦，佢话如果你真系想悭嘅，佢话点解你唔写秦始帝本纪咧咁样？系啦，佢话你唔好 从来冇谂过， 点解叫王唔系叫帝啊？ 系啦，咁佢就话啦，就系因为咁样嘅。佢話咧，因為王同帝一定係帝比王重要啦。佢話好明顯咧，就係喺即係太史公啊，即係呢一個即係司馬遷心目中咧，佢話俾你聽，我唔認同佢。 哇，好大膽啊！ 因為佢後世噶啦嘛，即係中國寫史咧，全部都係後世寫前世嘅。咁所以咧，其實佢係想話俾你聽，因為中國寫歷史嘅有個叫春秋筆法咧，即係話我用我自己一個字嘅形容咧，其實就落咗我嘅一個褒貶嘅定位喺度。係啦，咁但係咧，往往你睇唔出嘅喎。譬如呢一個就係呢位老師解釋啦，佢就話。佢特登唔肯寫個帝，有啲似咧就我唔認同佢。我覺得佢做嘅嘢，譬如佢焚書坑儒啊，或者佢好暴烈啊，我唔認同佢、嗯。但我唔記錄佢又唔得，因為佢真係咧 係 嗰陣時實際嘅即係統治者嚟嘅。咁我你可以話佢玩啲小學雞嘢，我唔話佢係帝都唔得，我淨係話你係秦始皇。本紀即本紀就係佢嗰個記錄佢嗰、那個那個叫體章啦咁樣，但我唔稱呼佢做帝 啊，好嘢 係啦。 但係後世真係個個都叫佢做秦始皇嘅喎， 係㗎， 咦 即 係係啊，即 係 其實大家即係約定俗成咧、啊，其實就忘記咗佢裏邊呢一啲嘅講法咁樣咯，係啦、 啊。 時間唔夠講唔到其他啦，但係咧因為佢教你 留翻下個禮拜講， 係啦，佢教你用呢個方法咧就係話嗱，我哋就算連睇一個段落。一个题目，佢话如果你真系有趣或者有心思嘅话咧，佢话你都睇到好多故事。佢话如果你上堂同啲学生，今次系教老师啦，你咁样同啲学生讲嘅。熟好多啦，即系个老师啊，个同学即系入脑好多， 入脑好多。 咁要讲多次个书名，我自己可以睇啊嘛。 OK， 好啦，佢叫做《一场历史的思辨之旅》。咁呢一次嗰个章节就系秦始皇。咁啊，佢有好多系列嘅吓，咁啊，有兴趣朋友可以自己睇下啦。我哋下次再同大家介绍啊。 好啦，拜拜， 拜拜。